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卓你好， 系李嘉文大家好， 系啊，我哋头先咧喺度倾紧，哇，我哋住喺边头啊，翻工啊，平时出入嘅位置啊，点解我哋会咁样开始倾下偈咧？就系、是、我哋讲三隧分流啊，咁如果啲司机大佬咧或者阿姐姐咧，已经我哋都新嘅收费方案，其实由八月二号已经实施，都成一段时间噶咯，咁、啊，我就问下潘永卓，喂，咁你平时揸车有冇都调节紧咧？咦，潘永卓就好环保嘅，唔系唔识揸车，不过。你自己都悭，即系都特登调节下，系咪啊？ 其实我有咗四十几年车牌嘅咧。 嗯。 咁不过如果喺即系地铁啊，即系公共交通去到嘅地方咧，我一般我都少揸车。 系。 咁如果过海咧，几乎零咁滞添。 因为真系咧，有阵时三四点咧吓，就已经开始塞噶啦。 系啊。 即系我以前系要即系过海翻工嗰啲咧，我试过早啲。放工早极都冇留三点几放工嘅，后期我八点钟放工，我就发觉真系塞少咗好多嘅。咁依家我直情已经唔再过海翻工啦，已经直接我搬咗去港岛啦。但系好多人其实无论系翻工翻学啊，甚至乎系商用车，有时系真系工作或者实际系需要嘅咁样。咁所以咧嚟紧嗰个第二阶段咧，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咧，喺12月10号清晨5点钟就会实施啦。咁究竟會唔會大家都會將就下，同埋其實成個嗰個分流嗰個收費係點咧？其實你緊唔緊張嘅，阿潘永卓？ 我唔緊張啊，因為都唔會揸車過海。咁不過咧，就的確嘅咧，我聽你朋友講咧，就話啊，如果係要加咧，即係繁忙時間咧，我就不如早啲起身啦，咁樣。咁呢個都好嘅，咁啊即係分流，咁啊真係有分流作用啦。 真係完全估唔到咧，即係。實不相瞞，有時政府推啲政策唔會咁快改變市民嘅行動噶嘛。但係呢一件事好似似乎係可能會影響到啊。不如我哋聽下，即係有關嘅政府方面，睇下咦好成功喎，係咪算係初步都叫成功咧？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運輸署助理署長啊梁世豪嘅，梁署長你好， 係梁世豪 你好啊，兩位主持人， 係啊，聽落去嗱。剛才潘永祥就分享了，不知道你有沒有聽了，我自己都是有親身經驗，我今早就是我的 gym 教練女仔，她是住大西北的，她都說如果我要這樣出來隧道，因為她經常都會周圍全港夠新界去教嘛，她說我一定會七點半之前希望過到隧道。現在應該很多人在聽的，所以梁副處長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第二階段其實難不難觸摸的呢？因為其實又隔不知多久又兩分兩好像有點繁複的，可不可以由你說讲解一下先咧。 哦，好啊，多谢你啊。咁其实咧，明嘅。其实我哋中间讲咗呢个分时段收费之后咧，有唔少嘅意见咧，都系讲紧嗰个两分钟两蚊个安排咧，好似繁复啲。但其实咧，我同大家讲咧，唔需要计嘅，因为其实我哋嗰个设计咧，正正系等大家唔使点样计，因为你嘅差额咧，只系如果争两分钟，你只系争两蚊啫。反而大家可以记住一个时间点嘅，如果你系早上出门，就系7点半。只要你喺7点半之前。出門的過隧道的話呢，其實不論你用哪一條隧道，其實都是收20元。嗱，好吸引的，因為而家西隧是講60元的價錢。咁你當如果你當時即係去到12月10號之後係收20元咧，我相信是一個唔細的誘因咧，係鼓勵大家早啲出門口嘅。咁當然好似阿潘永祥咁最好啦，即係用公交支持公交，係我哋最歡迎咁嘅做法嘅。 係啊， 其實香港嘅公交好好噶，所以咧，我覺得咁樣嘅做法咧，就係其實都幫到大家。 嗱，梁副處長，我都要即係 call 啲市民大眾，你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入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嘅。但係阿處長啊，真係有啲人係有實際需要噶嘛，我哋又唔可以純粹話佢哋唔環保，唔係個個阿潘永祥咁。嗱，頭先佢 off mic 同我講，佢而家2元啊嘛，佢個樣唔似啫，佢而家已經用緊。个优惠搭车，所以佢话咁我冇理由唔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咁但系好多人都未有2元嗰个优惠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咁真系逼住要有实际需要而要用呢个方法去行驶。嗱， 包括我有一啲即系朋友都叫我问定噶啦，就系佢究竟去过边个位，佢为之叫做感应到，就争个少少就诶，你入到嚟就$2啦。个范围，因为以前就零零舍舍系有人收钱啊，又或者你嘟八达通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噶嘛。依家嗰个位系咪都系过咗类似嗰个收费亭嗰个位 ，chop 嗰下嚟到计嗰几多分钟咧？ 系好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去讲解一下。因為正正我哋都知道呢，其實有唔少嘅朋友啦，其實佢都仲係有揸車需要，咁佢都關心個價錢嘅。咁其中一個關注就係、是、究竟邊度收緊我錢呢？咁其實如果大家而家有行駛過嗰三條隧道，都留意到我其實多咗一啲呢嗰啲可變動嘅指示牌。嗱，呢啲指示牌其中有一啲呢，其實我哋就攞嚟顯示嗰個收費嘅。咁佢裝設嘅位置呢，其實正正就係我哋第時去偵測大家過隧道嗰個時間。嗱，其實如果大家而家係揸車有用易通行嘅話呢，都會收到我哋有啲訊息嘅，譬如可能係短信，可能係電郵，就話哦，你幾時幾分經過咗個隧道，我收咗你一個價錢啦。不過因為今天呢收個價錢係固定嘅，所以大家可能冇懷疑，其實嗰度係一個時間顯示嘅。咁第時其實我哋就會用呢個時間呢，就去收返你應該喺嗰個時間收取嘅隧道費。咁所以第時大家唔使擔心㗎，因為你去到嗰個隧道嗰個位嘅時候，就會見到嗰個收費顯示牌，顯示住譬如私家車收費幾多，電單車收費幾多。咁另外兩個固定收費我哋都會顯示嘅，譬如的士收$25，其他嘅貨車同埋巴士收$50，嗰個固定收費都一齊顯示，咁就好清晰嘅，大家可以好容易見到嘅。 梁世豪啊，即系好欣赏你哋即系嗰个即系$2咁样即系渐进咁样，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候我喺停车场咧， 系 啊，即系排长龙出闸嗰阵时咧，啲人就好心急拨啦，因为佢可能咧一个多一分钟，佢就要俾多$40停车费嘛，咁变咗系咁拨咁拨。咁嗰阵时候，如果我谂，我都担心初时就话，如果唔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入隧道咧，啲人就系咁切线啦，因为佢想话嗰条线可能会快啲，咁我咧就可以悭翻幾十蚊喎咁樣，咁如果你頭先咁啊$2咁就即係變咗費事切線咁危險啦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可以仲即係進取啲$1咧？反正而家全部都係電子化噶啦。 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諗過，不過就係$1真係實在太過細碎啦。即係有陣時咧，去到咁精準嘅話咧，其實我而家都收到個意見㗎，即係你就明白啦，就覺得$2好好啦。但係有個意見就話，喂，太細碎喎，$2$2都要太細碎。咁所以其實我哋攞個平衡嘅。咁我哋覺得$2咧，其實是一個都比較合理嘅收費水平嚟嘅。 係， 嗱，你又覺得合理啦，但係都有啲聲音覺得，唉，好難搞你咁樣。嗱，除咗混亂我哋希望初時好快理順啦，但係小巴啊、貨車啊嗰啲商用車咧，有啲咬咬聲啊，因為全日收$50對佢哋嚟講咧，劃一收費咧，其實嗰個成本加咗好多。呢方面點睇咧？ 哦，咁就要睇下大家用緊嘅咩車種啦。其實我明嘅，而家普遍有個聲音咧，係喺小型巴士嗰方面嘅。不過睇翻大圖像咧，其實我哋唔少嘅大型車輛咧，其實過往譬如以西隧為例咧，你收緊可能去到啲$180，超過$100嘅水平。但其實我哋喺今次調整之後咧，係話一收税$50，其實係大幅下降嘅。咁就算以小型巴士為例咧，其實喺西隧嚟講咧，過往係收$85，而家係會收$50，其實都係會個減幅都係唔少嘅。不過我理解呢有好多小巴嘅朋友呢，其實佢都關注係紅隧嗰個價錢，因為紅隧過往收個價錢呢係真係好低，係講緊$10嘅。咁變咗喺一個咁嘅對照之下，大家嘅感覺就哇，我加咗好多啊，我由$10加到$50。但係因為紅隧呢係好獨特嘅，因為佢咁多年有好多種種嘅因素呢，我哋其實冇加到佢嗰個價錢。咁所以變咗喺而家呢一刻我哋做個調整，想理順返三條改善嘅時候，就有一個感覺就咦，好似調整得比較多咁樣。咁所以其實都請大家可以明白啦，因為我哋其實成個收費方案呢唔可以話完美，但我哋其實係盡量想平衡每一方面嗰個諗法嘅。 因为呢依家就唔係个个手头上就睇住咁多新闻稿啦。咁所以我哋都俾啲市民大众都可以再重温一下我哋嚟緊嗰个12月嘅新安排。红隧、东隧呢新收费，西隧亦都一样啦。凌晨零时至到7:30，一律係$20，係咪？ 冇错。 我都讲緊私家车。好啦，跟住7:30至7:48开始有啲变化嘅，红隧同东隧，西隧咧就系7:30至8:08嘅。嗱，阿潘永祥头先谂到一样嘢想问嘅系嘛？系咪呢个点解东隧、红隧同西隧一边就7:48开始又会调升，西隧就8:08左右先至开始就会去到$60咁？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嗰个 好啊， 改變的原因是怎樣？ 我都想講解一下， 可以慢慢講的，因為紅隧、東隧、西隧那裡不是那麼容易， 是 大家這麼快理解， 這個因為有些複雜的，因為呢其實、去到七點半呢，其實三條的過海隧道呢同一時間進入我們一個叫做過渡的時段，咁慢慢咧就由每兩分鐘就增加兩蚊，即簡單而言咧，如果你去到七點三十分嘅時候，啱啱過咗，你入咗呢三條隧道咧，你就會由二十蚊變做廿二蚊，三條隧道一樣嘅。咁咧佢哋逐步十級而上，直到去到咧四十蚊嗰個位置。咁呢個對於嚟講咧，其實大概係講緊紅隧同埋東隧收四十蚊。咁呢個時候咧，西隧都係四十嘅，但係再過多咗兩分鐘之後咧。紅隧和東隧就保持回40元一路持平地去，直到去到 10.3， 但是在西隧呢就繼續10級以上，那它所以就要去到一個比較後的時間呢才去到60元，因為它呢那個差距由20元去到60元呢是比較大，所以就要耐一些時間才去到60元。而在交通上呢其實都呼應了的，因為其實西隧呢我們根據以往的觀察呢，它那個繁忙時段呢是比較短的，即是比較壓縮一點的，所以呢它實際上收60元的時段呢是比紅東隧收40元的時間呢是短一點，所以他們一起去到 10.3 的時候呢，當早上的繁忙時段完結的時候呢，一起大家又要按住每兩分鐘2元的方式慢慢向下調，那呢也都是這樣，因為西隧原本的價錢是60元，它要下調到一般時段的30元所需要的時間呢，比由紅東隧由40元去到30元又會長一點，所以佢要去到30蚊，又會比喺紅東隧咧係多咗時間。咁所以成個安排咁，明白係有啲複雜嘅。所以點解我就一開頭就同大家講，唔需要記中間呢啲兩蚊嘅收費，因為其實我哋點解做呢個兩蚊嘅設計呢，就係當大家有陣時預計一個時間過隧道，但係你去到實際嘅時候，可能比你預計時間只係遲咗兩分鐘啫。你講緊你嘅隧道收費，只係差兩蚊嘅啫。其實係想咁，所以就唔係大家想記啲咁零碎嘅收費，反而係記住嗰啲重要嘅時間點。就是如果你七点半之前可以过到三条隧道的话，就一律是二十元。 嗯，那梁秀呢就现在清楚了，明白了。但是就如果大家都是讲不想即是给多些钱，即是用二十元，那就起步点就容易记了，因为大家都是七点半，是吗？ 没错。 但是去到即是说下午即是傍晚呢，就有些少要记住了，因为两个嗰、那個去到二十蚊係唔同啊嘛， 啱啊啱啊啱啊，嗱你今因為嗱佢哋起步嘅時間都係一樣嘅，即係嗱佢起步喺下晝四點半開始咧，其實三條過海隧道咧一路到用兩分鐘兩蚊嘅方法慢慢十級以上啦，咁佢哋齊齊整整咧係去到七點嘅時候咧一齊係兩分鐘兩蚊咁下調，咁當然啦，大家如果係用西隧嘅，你係要需要長啲嘅時間咧先至去由六十蚊落翻去二十蚊嘅，咁其實咧。大概嗰個時間就同你嗰個價錢係差唔多嘅，即係話咧，你六十蚊落到二十蚊，係講緊四十蚊嘅差距，其實係用38分鐘，即係大概四十分鐘嘅時間咧，其實就會落翻去二十蚊嘅，因為我哋兩分鐘兩蚊啊嘛，所以其實佢咧係會大概用呢個時間去落咗去。 嗱，因為我哋全部講緊咧都係私家車收費啊，講緊私家車收費，講緊平日係咪？咁咧，總之咧，由下晝嘅四點半開始，咁頭先咧梁世豪就話咧，就會開始又會有啲轉變噶啦。原本十點零朝頭早啦，十點零至到下晝四點半咧，紅隧、東隧同埋西隧都係30元。 冇錯， 係啦，我哋簡潔啲講下。咁當然西隧咧，佢係由10:43左右啦，就會變翻30元嘅，即係我哋當朝早10:00啦，至到下晝4:30。 嗯， 幾條隧道都係30元，紅隧、東隧、西隧，講緊私家車。好啦，跟住下晝4:30呢三條隧道就會開始咧加翻價噶啦。咁就加到去夜晚7:00。 嗯， 係咪4:00？至到七 點鐘，佢哋會用一個時間加到去60元或者40元，跟住維持嗰個收費，直到七點。 係啦，紅隧、東隧咧，4:00至到去7:00，最多係會升到去40元。 冇錯。 係啦，咁而西隧，你用私家車入嘅話，由4:58左右啦，至到七點咧，都係60元。 嗯， 系啦，咁啊，头先你所讲啦，梁世豪就你哋唔好继续咁样记啦， 系啊， 真系唔好记，可以的话就总之七点半前你入去就20元， 系， 咁跟住另一个你觉得我哋要记嘅系乜嘢？你又简介 下。如果你真系好想咧，一定唔需要记啲咁零碎嘅时间，而又好可以 make sure 自己系20元过嘅话咧，咁你其实就过咗七点八。 正確的時間西隧是19:38就去到20蚊嘅。咁但係你唔記啲咁零碎咧，過咗7:08之後，如果你用西隧咧，都係翻去20蚊嘅。 嗯，咁至於東隧、紅隧咧，就係7:18夜晚，係 啦， 係咪7:04到啦？ 係啦，準確嘅時間係嗰、那個，但係如果大家又係唔想記咁繁複嘅話，其實咪7:04咯，即係你大概講緊7:30左緊嘅時間，你過咗之後咧，其實你就去到20蚊噶啦。 咁啊，梁秀話，即係如果你想幫人哋記咧，即係我諗下嗱，你一齊咧就係繁忙咧就係7:30啦，係。咁其實打得2蚊，咁因為西隧咧就因為最終。60蚊啊嘛，個頂點，咁、所以加2蚊，咪加咪加到8:08，即係話要遲啲先去到頂點60蚊咯。咁、但係而家我嗰個非繁忙時間啦，到傍晚時候，如果你都覺得啊，不如係7:18就係、是、過咗呢個時間咧，就打得20蚊啦，唔好咁複雜計啦。咁點解又唔西隧咧？不如早些少開始減到大家都係7:18。都是20蚊啦，咁咪大家又唔使記啦。即係話咧，我入隧道嗰陣時咧，我就早個7:30，我到晏晝傍晚咧，我只需要記住7:18，就唔使計7:38兩個數咁麻煩啦。因為你西隧你早啲減啊嘛，你早大約20分鐘減啦，因為你頂點由60減到20，一個就40減到20嘛，咁你早20分鐘減。咁咪啱啱大家都係19:18就去到20蚊咯，咁咪唔使要我記住啊西隧咧我就要遲啲入都得，紅隧咧我就要早啲入先得，咁樣係咪複雜咗咧？ 哦，咁又咁講嘅，其實咧原本我嘅設計咧就係以所有過渡時段開始嘅時間係統一咧，等大家易記嘅，即係等於係話我開始進入個過渡時段，早上咧就係7:30。咁咧，當我進入呢、這個完咗個繁忙時段，進入下一個過渡嘅收費咧，就係講緊10:30。跟住咧，我去到下晝嗰個繁忙時段咧，我進入嗰個過渡時段咧就係4:30，跟住又進入佢調落嚟嗰個過渡時段咧就係7:00。咁所以其實係好完整咧，全部都係用緊嗰個過渡時段嘅開始點嚟講。咁其實係比較有系統嘅咁樣講。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採納咗用咁嘅方式去設計我哋個收費表咯。 是我哋唔係幫手設計嗰、那個，我哋覺得複雜嘅，講都覺得複雜。不過我哋都需 要 時間嘅。 都要記得太複雜嘅，總之大家記住一個大概嘅時間。咁其實如果就算真係爭咗1-2分鐘咧，好似頭先講，你爭2分鐘都係爭2蚊。 兩蚊啫， 係啊。 嗱，咁易通行初初推出嘅時候咧，即係的確係曾經有一啲嘅系統嘅失誤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話嘟錯咗啊，都唔知係咪有收多咗、收少咗嘅。咁我自己就睇電郵就好清楚嘅，好似頭先阿梁秀豪所講係有時間同埋收咗幾多錢嘅。咁覺得今次如果我哋去到第二階段咧，你估有冇機會嚇市民都要睇清楚？可能都會初時會有少少未必。咁順暢，你哋係咪預計咗可能都會有少少個別嘅情況係，譬如有啲人話：，我明明係嗰段時間，到時你嘟錯咗我咁樣。假設如果啲市民好心水清，佢自己 check 過，我真係唔係嗰段時間，爭兩蚊。其實有冇啲上訴機制啊？或者你哋預咗嘅情況會係點嘅？ 哦，咁當然啦，如果市民對於嗰個收費係有意見嘅，即係一定可以嚟揾翻我哋嘅。不過咁，我可以就分享翻俾大家聽啦。其實我哋都有幾個設計咧，就幫大家去理解自己應該係俾咩隧道費嘅。第一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啦，有一塊牌啦，我哋新裝嘅，就會喺嗰個隧道嘅收費點嗰度去展示翻而家嘅隧道收費。咁呢個就係當你行經隧道嘅時候，可以去知道你自己收緊啲乜嘢嘅隧道費。咁另外咧就係其實大家出行之前咧，係可以用我哋嘅手機 Apps， 即係香港出行二嘅。咁其實我哋會加一個新嘅功能咧，就等大家可以查閲翻應該收咗乜嘢嘅隧道價錢。 好， 咁大家可以 講埋第三樣。 係啦，咁仲有一樣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好似頭先收嗰個電郵啦。大家如果繳費之後咧，其實喺個電郵上面就會清晰顯示大家其實係咩時間過隧道收緊你乜嘢錢。 好啊， 所以有三方面可以照顧大家。 好啊，唔該曬梁世豪，運輸署助理處長。咁我哋咧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一齊傾下，一陣間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金管局话，预计在未来2个月推出转数快可疑识别代号警示，

啊，潘永祥嘅算唔算正式？嗱，不如我哋讲啲平嘅啦，好唔好啊？即系运输署成日叫我哋唔好净系计啲贵噶嘛，即系同埋唔好净系计啲每分钟每分钟。总之你想平，嗱，朝头早七点半前入隧道，好啦，放工翻屋企啦，或者放学翻屋企啦，就系七点四开始，大约夜晚，又系啦，行红隧、东隧七点四左右，至到夜晚十二点就系廿蚊。 嗯， 西隧咧，阿潘永祥其实你系好仔细嘅，就迟少少先至平嘅，系嘛？ 系冇错。 系啦，七点八左右啦，至到去夜晚十二点都系二十蚊。 嗯， 唔知大家觉得收唔收货呢个咁？ 我咧就冇你咁记得咁好记性，咁所以咧我就好似阿梁秀咁讲，唉，我就系计一个时段得，就系咧，如果我想平咧，就系七点，即系夜晚啊，即系傍晚七点四。七点八，去到第二日嘅七点半，咁就算啦。即系 计一个数， 计一数，约莫七点半到七点半。 系，但系我惊佢记住七点半，人哋到时咧入到去，喂，唔系、哦，仲收紧我咁贵、哦，其实系七点三十八 分。 系啦，你唔好七点半啦，西隧七点半都仲未系廿蚊噶， 冇错， 系咪？呢、這个啱好啲。嗯咁啊， 即系约数系七点半啦，其实七点八啦，不如 系啊，唔好讲早咗啊， 唔好话七点八至到第二朝早嘅七点半， 啱 就系计呢个算啦。 系 对于我啲咁即系头脑简单人， 你唔 就七点八去到即系晏昼嘅七点八， 黄昏 去到黄昏嘅七点八，去到第二朝早嘅七点半， 全部廿蚊， 都廿蚊咁啊算啦。 不过我哋讲私家车啊吓，搵食车嗰啲我等下先再讲啊。嗱，咁啊有听众打嚟嘅，唔知佢清唔清晰，有啲咩嘅可以同我哋分享。电话旁边咧有叶先生，叶生你好。 叶生你好， 系你哋两位主持好啊。系 真系唔好意思，我哋纯粹想梳理一下，但你都应该系诶驾驶者系嘛？ 好，系啊系啊。 听落点？有冇投诉？ 有，因为我主要都系讲嗰个营业车啊，佢而家嗰个营业车咧，我觉得佢。好唔公道咯，即系佢咁样设计嗰个一轮五十咧。 你本身揸开咩车啊？ 我揸开货 van 咯，最细嗰只咯。 系 啊，咁咧就咁你嗱，你都听到啦，系嘛？佢四啊只货柜又系收五十，我哋货 van 又收五十，啊泥头车又收五十啊，任何都系收五十啦。总之佢话系你揾食就收五十啊。咁好啦。咁就已經係唔公道啦，係嘛？你牙路面啊，同埋而家個收費機制啊，全部都要推翻曬。即係而家我哋過紅隧，我哋係屬歸呢個輕型貨車噶嘛。咁你而家係中型貨車一個價，輕型貨車一個價，重型貨車一個價噶嘛。你而家你全部一波話五十喎，咁你哋諗都諗到啦。咁你有乜可能會全部五十？佢先頭嗰個助理運輸署長佢就話：係啊。大嗰啲就減曬價，問題我哋細嗰啲係要補貼大嗰啲咧，係嘛？係嘛？你紅隧我哋而家十五，你而家第日就話五十，係咪要加多啲錢啊？係咪？咁係咪對我哋啲細車啊？我哋都唔公道。第二樣嘢唔公道係乜嘢咧？你而家個機制喺嗰、那個啲的士過去香港冇客咧，翻轉頭咧就會平啲嘅。咁我哋點啊？我哋去香港做完生意未必。是大多數車咧，係要貨翻九龍咧，先有 order 嘅，係吉翻嚟九龍做生意嘅。又五十咯，突然間噥一聲去咗五十，而家十五蚊都算啦，唉，吉翻個九龍啦，自己蝕十五蚊啦，喂，第日要五十蚊喎，食餐飯噶啦嗰度。 葉生，咁你會唔會考慮咁啊？以後多啲用西隧，叫做冇咁蝕。咁咧，同埋咧，就 多啲，我都咪又系五十。 唔系啊，咁至少以前贵嘛，系嘛？咁依家我哋用多啲。 以前我如果你如果以前你如果十，我哋计钱嘅啫嘛，系嘛？你如果你西隧系十五蚊，我梗系行西隧啦。咁你而家系西隧八十五蚊喎，我哋。 咁啊，七点八过后先至过，系咪有困难？因为即系搵食车。 咁我哋唔系去玩噶，我哋做生意。间就系金钱啊！我哋系揾食噶，我喺度喺香港一路摆到七点八先过翻嚟啊，系嘛？ 系 系， 我都感受到你嗰种愤慨啊！但系咁 系咯，佢就忽我佢而家系忽略咗我哋啲货 van 啊！你唔好话货净系高高 van， 我唔好同佢卖广告啦。 系系系， 你成香港咧有成十万八万架货 van 噶，各种各样都系啊！而家凡系营业车系货 van 嘅，你吉。总之你加翻过嚟就五十， 系咁，所以 一定有客翻过嚟噶嘛？ 有冇办法将嗰个成本即系加翻俾呢一个即系客咧？咁可能我哋开一段时间啊，即系由十二月开一段时间，再听下意见咧，可能大家嘅谂法仲会有多啲唔同嘅意见添。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吓。 嗯。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再讲讲 whom 呢个字嘅用法。第一件事就系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我喺呢个句子里面可唔可以 grammatically speaking 文法上？是可不可以用 whom 呢 instead of who 呢？好啦，我问句呢就係、是、who do you like more？ 你鍾意边个多啲呀？鍾意 A 定 B 多啲呀？咁样 who do you like more？ 正常口语就是 who do you like more 啦。如果我 formal 嘅情况留意返啦，我要睇返嗰个 who 呢，其实喺嗰个 verb， 嗰个问句嘅 verb 里面係 subject 定係 object？ 听多次喇， who do you like more？ 好啦，三二嗰、那个 like 系个 verb 啦，咁我想问嗰样嘢系喺个 like 前面嘅 subject 啊，定系 like 后面嗰个 object 咧？我想问你中意边个多啲啊？中意 like somebody 嗰个 somebody 系边个咧？咁所以咧系 object 嚟嘅，咁所以前面嗰个 who 咧喺好 formal 嘅情况，非常 formal 嘅情况，我就可以用 whom do you like more？OK？、Okay? 咁但系都系嗰句啦。两件事好紧要，千万要记住。第一，超级 formal 我先用 whom 嘅。第二件事唔可以用错，如果一用错咧就好核突噶啦。因为用错咗咧，喺唔可以用 whom 嘅情况，用咗 whom 咧，俾一啲识嘢嘅人嘅感觉咧，就会觉得哇，即系你想扮识嘢，但系又扮错咗，咁就特别核突嘅。大家留意呢件事啦 ，OK？ 唔记得嘅，听翻你上一集上我哋嘅 podcast。咁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哋头先啊听住萧叔叔嘅时候，大家都讨论嘅，一路听我讲啦吓，哇，我哋计下会唔会系嗰啲搵食车，即系个影响都几大咁啊？不过我哋始终都唔系日日揸住个搵食车，所以都系问下啲专业人士好。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阿张汉华先生啊，张主席你好， 张汉华你 好，两位主持好， 系你啊应该有心，即系你啊已经计得清楚啲。我哋头先就咁简短计，如果好似头先嗰位叶生所讲咧。佢系计钱嘅啫嘛，系咪？咁所以以前最平咧就15、15啦，来回应该系30蚊嘅啫。如果佢12月开始啊，即系第二阶段收费咧，就变咗50、50乘100噶咯。如果能够幸运转嫁晒俾即系嗰啲客啦吓，咁就系要加成70蚊。咁睇落其实系咪真系好大影响咧？ 加好大影响啦。首先啊，佢政府嚟讲咧，就话佢未加个价啦，10蚊加到50蚊啦。但你一下子加到咁多，咁我哋个我哋而家大幅度加价，啲乘客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先？往先我小巴加价咧，加5毫啊，1蚊嘅啫，唔系加到好多噶吓。而、家你加到一加到，我而家4倍，咁我哋有边？而家我哋考虑都系差唔多系我本有五條線嘅，咁可能加到2蚊至5蚊咁樣，最少2蚊噶啦，點2蚊噶啦，兩蚊嚟講，佢16個客都係32蚊啫嘛，都未16個客都未冚到條數啊。只不過我哋點解加咁少咧？2蚊嗰啲咧，即係因為要加多，我哋唔驚住唔同唔夠巴士競爭啦。 嗯， 所以我哋就。變咗我局字就要加咁多，所以司機就冇辦法啦，就加我就話你加少啲啦，加咁多你唔夠人競爭噶咁樣咯，咁樣咯。咁如果你咁搞落去咧，咁我哋有啲線咧，譬如有啲線加5蚊嘅，5蚊咁多咧，因為佢夜晚夜後咧就對面海咧就即係中環、銅鑼灣多客嘅，通常再過旺角啊，你一觀塘啊，咁變咗佢空車跑翻過去嘅。 但系夜晚20蚊啫噃，相对吓，即系冇加得咁劲。 20蚊， 系啊，佢7.8到，即系你三条隧道至到零。 哦，嗰系私家车。 哦，系喎，系喎，对唔住，对唔住，系我唔啱，我都搞错咗，系你想你想闹我噶啦，张生，系 证明 系 好复杂。 系我唔啱，我唔啱，系对唔住，你哋继续全部话150，对唔住，对唔住，系。 咁变咗嚟讲，佢咪变咗嚟讲？佢咪即系来回咗180蚊啦，系咪啊？多咗80蚊啦。八十蚊，咁你係你跑單噶嘛？你比如例如我舉條例啊，要話中環至到，因為又通宵上中環嘅蘭桂坊嘅嗰、那個旺角嘅，咁變咗你你喺中環啊，好多中環蘭桂坊係好多人有好多人宵夜啊夜生活噶嘛，都有翻去旺角嗰度噶嘛，咁旺角係冇人噶嘛，半夜三更，咁我哋空車飛翻過去係咪要幾多50蚊咧？ 冇錯。 嗯， 係咪？咁我成本咪多咗係咪啊？咁焗住我哋嗰加價嗰個幅度咪貴咗咯？ 加 幣而我哋好似而家我哋估計我哋嗰、那個中環至蘭桂坊，蘭桂坊至到旺角可能會加到5蚊咯，咁樣咯。 張慶華，即係嗱過往咧，即係你哋少用西隧啊，咁就因為佢哋貴啊。咁會唔會因為咁樣？既然大家都係同一價錢啦，可能西隧有啲人話我嗰度會唔會啲客又好啲啊？同埋即係。誰就算分流咗到咧，西隧都系冇咁塞車嘅。咁會唔會你哋設計個路線咧，就會去咗西環多啲，變咗就喺紅隧，比如話你灣仔啊、大坑啊嗰啲，就會少咗車咧，變咗影響嗰度嘅居民咧？ 應該會啊，因為以後嚟講咧，紅十二點後紅隧好暢通嘅，好暢通嘅。咁我咁而家我你打你乘客啦，我喺灣仔載你去旺角。如果我旺角中環去旺角今次紅隧經過加士居道落返嚟敦道都唔係好耐時間㗎嘛。咁如果我話再你喺又兜落去嗰邊個兜落去嗰邊西環西隧嗰邊又都係經過嗰邊係深水埗嗰邊兜返落嚟啦，幾耐呢時間啦。 張華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即係話呢，如果你係真係行嗰條路線，即係喺灣仔去旺角，你就唔會真係兜去西環咧。又話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你設計路線，即係多咗司機咧？我都係唔做灣仔嗰橛啦，我做比如話西營盤，可能一出就已經係大角咀，即係西九嗰邊，會唔會即係變咗多咗啲司機就轉啲路線去西隧西環嗰邊咧？ 因為唔會啊，因為而家我哋以後咧，多數嗰啲乘客都係集中喺中環。銅鑼灣、灣仔嗰一粒噶，我哋嗰啲居民去消費，去消費或者飲唔走啊，宵夜咁樣啊，夜歸人士啊，佢而家好多啲嘢，好多嗰啲收咗工啲工人喺嗰邊搭車噶嘛。 咁如果繁忙時間咧，即係繁忙時間會唔會你哋就有啲路線就走咗去即係、就是、西面嗰邊咧？即係半夜就唔會啦，因為半夜你即係好少街，多數人都喺中環啊，同埋旺角啊依地區啊咁樣。 如果平時路線，我哋多數係行翻西隧噶， 行西隧，反而係凌晨嗰啲就影響大啦。係 冇錯啦，而家我哋好多，我哋誒譬如話香港仔至旺角12點之前，我哋行西隧旺角至西環啦，荃灣至中上環，我哋都係12點仲我都行西隧喎。咁樣噶 所以你就覺得凌晨嗰度就冇理由特登兜翻嗰度啦，反而啲客多喺灣仔嗰邊。 咁係啦，你行得咁遠，同埋兜咁遠路，咁你啲乘客會鼓噪噶嘛？大家都50蚊咁都行嗰度，即係乘客都唔中意你咁行啦。 係咁樣，你哋嘅估計咧，會唔會加價之後嗰、那個流失多咗客源，最尾真係有啲路線可能未必支持到，未必經營到咧？那個影響都幾大 會 唔 會？會啊會啊會啊！例如咁樣，好似嗰條灣仔至西貢咁樣收廿五蚊啊！咁佢加嘅可能佢加嘅幅度3蚊至5蚊，咁當你再加幅度30蚊啦，咁分分鐘人得貴啊，或者5個人啊，分鐘去坐的士啊，或者佢坐巴士都唔出奇嘛，走或者轉車啊咁樣去到。我要平時啊轉車咁出奇噶嘛，咁我一會影響到我哋啲將來啲乘客噶，因為貴到最後冇乘客搭我車，我哋咪要結束營業咯。 但係而家係咪嗱，仲有少少時間啦？會唔會你哋都諗一啲方案噶啦？因為你哋都好靈活嘅，係嘛？即係會唔會都諗緊好似頭先好似阿潘永祥講路線上咧，你哋都好彈性，可能都會有啲調整嘅。 咁我好，因為好難啦，因為都即係。 之前路都行咗十幾廿年嘅算路咁行緊啦，即係行咗最，即係我哋行咗係最直接、最直接嘅路嚟嘅已經，因為夜晚始終係夜晚始終係冇得兜唔兜，嗰啲乘客會習慣，啲乘客習慣去嗰個地點等嗰啲車嘅咁樣嘅啊。 張雲華，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運輸署佢講法就話，好多年都冇加過啦，所以其實如果要理論上要加就應該以前十蚊，跟住十五、二十、廿五、三十，就唔係而家突然間由十蚊去到五十啦，所以都益咗你幾年啦，即係好多年啦咁啊。其實呢個講法係點咧？即係其實係咪因為佢哋過往幾年冇加，其實你哋所以咧你啲乘客啲收費亦都冇乜點加，咁你突然間要加變咗你就乘客裏面一次過要加翻個差額會有困難咧？ 係啊，冇錯，呢個就問題啦。就又揾一次應該你情應該是逐步加好過啦，一下殺落嚟，點解我哋點樣接受？我啲乘客點受？又冇出在羊身上，係咪先？我哋加咪係咪乘客受苦啊？係嘛？多咗夜晚多咗好多啲放工人士噶嘛，咁你政府應該當我哋營業車嚟噶嘛，應該你好似營業車當我營業車嘛，唔應該當我哋私家車咁計噶嘛，係咪先？我哋要服務，我係服務市民嘅，我哋啲車係。 多謝曬你啊，張漢華，都應該聽到你嘅聲音，即係希望政府喺初開始做第二階段嘅時候咧，應該佢都會初步就講係每半年會檢討下，即係睇下個情況嘅。咁多謝曬阿張漢華，跟住咧我哋聽有聽眾喎，咁有位叫阿新嘅，你好啊，新。 你好。其實係咁樣嘅，其實香港政府呢次係為咗咧電車個排費有問題，個排費因為收平咗啊嘛，咁佢因為每年政府人員佢都要加人工啊嘛。咁所以佢就喺呢個加價度其實做錯曬嘅。其實應該要點做呢？應該將條隧道你要加價冇問題，你咪加到佢譬如繁忙時間嘅。咁我哋即係由7點或者6點鐘至到去10點嘅。咁你收25蚊或者30蚊。咁然之後呢非繁忙時間就收15蚊。咁你變咗佢係起咗10蚊呀，即係譬如而家你20蚊啦嘛。咁佢條隧道係咪無形中係起咗10蚊價錢囉？咁然之後呢就所有營業車佢而家收50蚊冇問題，照收50蚊，五轉送一轉，送一轉西隧個隧道過海。你應該要咁做嘛，你而家個隧道你又唔加多兩條線，唯一係隧道加多兩條線，譬如你10萬步嘅即係兩四線，而家兩線去兩線返行，即係變咗係行10萬架車咁。你加多兩條線內，佢起碼都可以幫輕嘅，但係佢一路都冇做呢樣嘢，淨係用加價加價。係 啊，佢就諗住用加價，希望直情咧就會變咗阿潘永祥咁，少啲揸車。 係啦， 咁你而家加價好簡單啫嘛，你咪將嗰條隧道30蚊變咗20蚊變咗30蚊。 嗯。 咁然之後咧，你就非繁忙時間你15蚊，咁佢咪將嗰啲繁忙時間嗰啲車咧，佢就平咗10蚊啊嘛。 咁咧，朝头早七点半前入到隧道呢样廿蚊，你赞唔赞成？ 嗱，如果你嘅朝头早嚟，譬如由五点钟至到去七点钟之前嘅，咁你收15蚊。咁然之后咧，繁忙时间嗰几个钟头，嗰三四个钟头收30蚊。咁你咪系无形中佢系起咗10蚊价钱噶？咁你已经收多好多钱噶咯？ 即系唔觉咁样又多翻少少，你就觉得系。 咁你咪变咗会将15蚊同埋呢个30蚊之分咧，咁争咗15蚊咧，咁就有人有机会褪后少少你行条路啦，咁就有作用嘅。 好啊，多谢晒 你 新， 你同埋咧，仲要将嗰个咧，譬如五转送一转，譬如50蚊冇问题，你收来回，你譬如五转送一转西隧嘅。咁佢咪拉 收到 咯？ 好，唔该晒阿新吓。咁我哋都听到好多不同嘅意见啦。咁我哋听交通消息同埋新闻，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交通较为繁忙。而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联合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桥面灯位。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车多，需要实施间歇。 歇性封闭措施。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近大会堂对出慢车，新界区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繁忙，车龙去到朗天路；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都相当繁忙，车龙到新田公路近博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各位听众大家好，阿潘永祥 系 咁啊，我哋头先就讲完咗呢一个三岁分流，我哋嚟紧十二月嘅新安排啦。不如我哋咧就讲下呢一个依家嗰个疫苗啊，新冠疫苗。咁啊，大家可能觉得喂已经过咗噶咯，我哋唔使有咁紧张，但系就唔系噶咯，因为咧依家咧本港咧新冠病毒流行嘅 XBB 变异病毒株啊，咁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咧都而家就检视紧。兩款咧針對呢方面嘅變異株咧研發嘅 mRNA 嘅疫苗數據，包括咗咧莫德納同埋輝瑞嘅疫苗，認為咧本港都可以咧揀嚟用嘅。咁如果供應有限咧，就可以優先安排俾較高風險嘅人士，例如係院舍嘅長者接種啊咁樣。咁所以依家咧都研究同埋討論緊呢方面嗰個情況啊。 嗯，係啦，即係我諗普通市民咧都會有一個諗就係、是，即係咩個高風險咧？ 係我頭先即刻就揾咗啲資料啦，好重要呢、這個都係咪？因為咧聯合科學委員會就建議喺未來幾個月或者有冬季高峰期來臨之前咧，以下嘅高風險人士係組別嘅人士，無論以往有冇接種過幾多劑嘅疫苗啦，建議咧都應該接種一劑疫苗或者係之前係感染過新冠嘅，至少六個月之後接種額外嘅一針加強劑嚟到保護嘅，包括咗年屆五十歲或者以上，包括咧就住喺院舍嘅老人家、長者啦，跟住就係十八至四十九歲有長期病患嘅成年人。另一方面咧就係六個月大或以上免疫力比較弱嘅人士。跟住就係孕婦啦，同埋醫護人員嘅。咁我都有陣時會問下身邊嘅朋友㗎，佢哋一般嘅保障嘅，尤其是小朋友嗰啲咧，就通常都打嘅。但係老人家就睇心情，佢哋如果有陣時同佢哋傾多幾句咧，有啲都願意打嘅。 係啊，即係其實我諗老人家咧最擔心就係、是。会唔会死咧？ 同埋好地地都冇事、啊，打完之后有事咁点啊？咁当然咧、啊，其实要考虑咗个副作用，其实个比例上高唔高啊？系咪有迫切嘅需要啊？咁样系咪？ 系啊，即系话紧我打咗个风险大啊，即系嗰个副作用大啊。一话咧，我唔打到你感染咗嗰时个风险，即系嗰个紧要咧。咁即系过往到数据都证明咗，即系话咧你唔打咧，你嗰个风险咧一定系大过你打嘅吓。 是啊，嗱，咁疫苗可预防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咧，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梁宇龙就有讲嘅。今年五月嘅时候咧，需要住院嘅新冠患者咧，大约有四百几人。但系统计过去一千日咧，感染新冠病毒入院嘅六十岁以上长者嘅人数咧，而家咧每一波爆发入院嘅高峰咧嘅值系越嚟越低嘅。依家咧每日入院嘅数字咧系维持咗几十宗咁样啦。咁佢嘅认为咧，本港嘅疫苗接种率咧系比较理想嘅，唔少患者咧已经重复感染咗两至三次噶啦。咁而由于人体嗰个 T 细胞咧可以抑压新冠病毒增生，所以每次感染之后咧症状一次比一次轻微嘅。依家可能一日之后咧就会明显好转噶啦。咁就显示市民对新冠嘅抵抗力加强。咁事实上，我谂大家都即系听紧嘅听众咧，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感受啊，你有啲疑问啊。 有啲嘅分享，都歡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不過我哋梗係揾專家講好啊！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阿劉宇龍教授嘅，劉教授你好。 劉教授你好。 好，兩位好。 係啊，頭先咧都有請教嘅，阿潘永祥都話，可能啲長者就諗，哇打就可能都會有風險嘅喎。咁我哋如果勸啲高危人士或者長者打嘅時候咧，咁究竟係打嗰個風險大啲啊，定係保障力大過風險？其實依家你哋考慮嘅情況，可唔可以教一教市民大眾咧？ 哦，係咁樣樣嘅。咁因為大家都知啦，個新冠疫情三年幾嚟到今日咧，咁真係要重新評估呢一個所謂頭先都講咗啦嚇，嗰、那個兩方面嘅，一個就個好處啦，另一個就個風險啦。咁其實個研判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係屬於啲高危人士，尤其是重中之重，就係、是、住喺院舍嘅長者啦，同埋一個殘障人士啦，咁嗰啲係肯定係優先中嘅優先咁樣樣嘅。咁至於其他啲類別，咁如果你真係有好重嘅其他啲慢性病咧，其實都係值得做嘅，因為大家都知啦，如果你係有癌症啦，要用抗癌藥啦；如果你係有腎衰竭啦，要使腎啦，又可能等住換腎或者換咗腎之後，仍然要食好多呢啲抗排斥嘅藥。咁呢啲類別嘅人士咧，真係都好值得去打多針加強針。咁所謂加強針係點樣去理解佢咧？就唔理你之前打過幾多針或者係幾時感染過，咁只要你係過咗六個月，即係你六個月最低限度喺六個月之前係打咗針或者係感染嘅咧，都係值得去打多針嘅。咁至於打邊一種嘅話咧，咁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有嘅疫苗，即係第一代嗰個啦，包括即係當然係個 mRNA 同埋嗰個滅活嘅，或者第二代，我哋講緊嗰個係而家嗰個 mRNA 平台嘅。咁其實所有嘅證據咧都係話呢一啲疫苗咧都係會有能力再打完之後咧，使到我哋嗰個所謂記憶細胞會更加上調嘅，咁就唔會逃得脱，即係任何點樣變嘅變異株，去到今日所謂講緊 XBB， 甚至乎喺即外國已經係開始成為即第一個要關注嘅，就係嗰啲 EG.5 啊，或者另外一啲佢都係可以保護到佢唔會有重症或者死亡嘅，咁就第一個信息咧就唔需要再去等呢、這個，所以我哋琴日討論嗰個 XBB 嗰個新疫苗嘅，咁其實如果你係上述頭先講嗰兩類咧，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其實你真係可以走去快啲就打針加強針啦，係 啊，羅教授啊，即係而家咧都講我就話啊，即係50歲以上咁就係屬於高風險啊優先嘅組別人士啦咁樣。咁就有啲人就話我都打過4針啦，或者3針、4針咁樣，又都中過新冠啊咁樣。咁照計嗰個 T 細胞嗰個機會又應該就算感染咗，應該都唔會有重症嘅咁樣。咁係依班人咁，其實係咪其實點解又會？都是屬於優先高風險人士呢？ 哦、OK， 咁所有嘅嘢咧，其實都係一個所謂線性嘅，即係唔係話黑與白咁樣樣嘅。咁即係變咗係嗰個所謂可能性有幾高幾低啦。咁頭先劉醫生專登講，我自己嚇個人亦有好多同事都認同嘅，即係所謂高風險中嘅最高風險啦嚇。咁無論如何都係喺院舍住緊嘅長者，同埋嗰啲所謂殘障人士啦。咁頭先我列舉咗一兩樣係使到呢個抵抗力真係好差，嗰一啲嘅。咁至於如果你話係普通嘅50歲以上完全健健康康乜嘢病痛都冇嘅，亦未去到譬如90歲或者85歲或者甚至75歲以上嗰啲咧，你自己覺得你嘅身體好壯健。咁又未必一定係需要去趕出去打嘅，我自己覺得。啊、當然呢個呢就同嗰、那個我哋聯合委會講嗰五類。咁嗰五類呢其實香港嚟講係一個好點樣講呢好寬鬆嘅一個指引嚟嘅。咁有啲國家其實將個老人家再打多針 XBB 嗰個呢係定到75歲以上嘅。咁有啲地方 就比香港好宽松嘅，咁当然美国啦，咁佢哋即係定得好宽嘅，咁就甚至乎係话你唔係六个月以前，係即係两个月之前即係中个招或者打个针都可以，咁你就可以见其实唔同嘅地区国家个指引呢都不尽相同，有啲就好宽松好宽松，无论同年纪呀或者所有群组都係好宽松，有啲呢就比较紧，有啲甚至乎佢觉得我唔需要引进呢个 XBB 都有嘅，即大概系咁样样。咁而家真系用紧 XBB 嘅咧，都系所谓比较富裕先进嘅地区国家啦，咁都系美国啦，咁就加拿大啦、日本啦，咁新加坡其实都作出相近似香港咁嘅推荐，咁佢大概十月底到就会引进嗰个XBB， 系其中一间药厂嘅。咁香港其實同埋我哋講嗰啲數據呢其實真係有限嘅，咁 XBB 咁譬如有兩隻平台都係同一個平台嘅 mRNA 嘅兩隻都係唔同嘅藥廠，咁佢哋我哋審視嘅真係有一隻係啲有啲所謂老鼠嘅數據啦，咁咁另一間就係有大概100個人嘅數據，咁佢哋都係透過一啲以前我都解釋咗啦，佢哋因為 T 細胞難度嘅，咁所以我哋見嗰啲數據其實最主要都係用嗰啲所謂代替性嘅中和抗體嘅濃度，咁樣就用一個免疫橋接嗰個概念，就再相比翻以前嗰啲數據，咁都應該可以應付到而家當然 XBB 啦，因為佢係針對 XBB 同埋而家見到將來可能會嚟越多嘅 EG.5 啊等等，或者嗰個 B.28。嗰、那個600嗰個啦，即係大概係咁樣樣。咁冇話啱定唔啱嘅，我都喺唔同嘅電台呼籲過啦。我相信市民係好聰明，佢自己會作出一個選擇。倒翻轉頭嚟講，因為琴日喺嗰個記招度，我都有顯示到呢一即係冬季嚟啦。其實我自己個人啦嚇，覺得而家嗰個流感上升嘅軌跡係比較快嘅。今日咧就如果係由八月底進入呢個所謂夏天啦，其實夏天即係拉到好遲啦。咁而家去到第七、第八個星期，仲係一個上升嘅軌跡。咁即係如果由其實五歲以下嘅細路仔，咁嗰個流感每日因為流感入醫院嘅五歲以下嘅細路仔係遠遠多過呢、這個新冠。咁老人家亦然咁樣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啦嚇，喺報紙、電台都講過有登過我自己個人意見咧，就係覺得其實。即打流感針嗰個迫切性咧，仲高過而家話再打針新冠嘅加強針咯嚇。咁但係頭先我都表達咗我自己個人意見咧，就優先中嘅優先，就頭先講嗰兩大類嘅人啦嚇。咁嗰啲你都知每個人嘅體質唔同嘅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住喺院舍嗰啲長者同埋嗰啲殘障人士，或者真係好重嘅。使到你嗰個免疫功能真係會大缺失，咁我自己覺得嚇，咁呢啲真係重中之重，因為大家都唔使等嘅啦，如果真係打，因為 XBB 有耐都未必理得到，咁佢仲要去進行註冊啦，咁仲要採購啦，咁全球即係比較富裕嘅國家都會用呢種咁嘅策略嚟，即係因為佢得出嘅好處大概係我哋叫評估咗之後咧，一個係一個些許嘅額外嘅好處，咁咧就係維持大概係兩至四個月。咁當你一睇到呢個好處係比較短暫啦，係一個些許同埋額外，用呢啲詞句嚟講，咁有好多市民聽到都會明白哦。咁如果我唔係屬於最優先中嘅優先嘅留醫生講嗰啲啊，會唔會我真係打四針又中過一次招？咁可能第二次都中過啦，哇！第二次又比第一次係輕強，因為我身體裏面已經好靚嘅所謂記憶啦，記憶嘅就 T 細胞、B 細胞，咁尤其是重中之重就係所謂我哋嗰啲殺手 T 細胞啦，因為你嗰啲佢逃脫唔到嘅。咁至於一啲叫輔助性嘅 T 細胞都會彈起嚟，然後咧就使到我哋記憶 B 細胞再嚟多一次生產，應該用嚟對付呢一啲病毒，咁即係變咗兩方面都有啦，即係抗體又有 T 細胞，都因為佢哋有記憶而會你碰到新冠病毒頭嗰兩至三日咧就會啟動起嚟，咁所以你可能會有少少啊，點解好似唔係好聚財咁樣？咁如果你第二次嗰時候可能都仲會有啲 咳嗽啊，唔舒服啊，一日兩日啦，但係到第三次嗰陣時，你可能又會再輕一半，咁到第即係得我自己個人都知道有唔少我自己識得嘅朋友或者係病人都係去到第三次，咁第四次就暫時個人就未見過，但係我覺得人生大概都係咁樣，因為佢點樣樣都會抗體，即係你個袋裏面啲 cash 冇咗，但係你。其实银行即系储存好多，咁你到时嚟到咁咪一笃，咁啲钱又嚟，咁又可以应付到啦。即系大概用呢个咁样嘅好贴地平常嘅比喻，希望市民听得明啦。 系刘教授话，即系如果市民嚟讲就即系可能谂嘅又都好简单啦，就话分两大类啦。即系当然我哋有啲优先组别啦，头先有讲就话都系分再分两大类，就最优先就可能有啲比如你有啲癌症啊，或者啲抵抗力系特别差嘅。 又或者 是 住緊喺 院舍 咁 樣，咁係咪即係嗰類咧？就不如唔好再等啦，即係第三代疫苗啦。即係反正而家我哋現有嘅疫苗打得咧，就不如增強翻先，因為你又唔知幾時先有第三代疫苗到啦。咁呢班人咧就都係勸喻咧，都係打即係有疫苗就打先啦。咁但係過往咧就有啲朋友話：，咦，而家政府都冇得打喎咁樣。咁你預計即係其實如果繼續可以有得打，無論是第三代或第二代都好，大約幾時到是可以有得打到呢？ 第三代你姑且而家講嘅 XBB 第三代啦，咁嗰陣冇人知道。第一，因為你要真係已經唔係緊急使用啦嘛，咁所以啲藥廠已經要進行一個所謂遞咗張紙去衛生署。要住到拆，咁然後咧，咁衞生好嘅，咁當然佢可以未住，肯定先同藥廠去商洽、商談購買，咁你當然間藥廠又哇，原來全球咁美國好大啦，係咪？當然，咁譬如歐洲都有幾多個地方會用，咁加埋加拿大，咁你嘅採購過程你可以俾到幾多你咧？咁亦未知之數，咁會唔會係兩個月啦、三個月？咁你都諗下兩三日之後又過咗秒啦。咁即係好多時候疫苗追極都追唔快得過嗰個病毒。 咁劉教授，如果比如話而家 另一隻啦， 而家即係比如話有啲咧。有啲長者啊咁樣，尤其是啲高危人士嘅，佢就話：，我上次打完到而家或者感染咗到而家已經超過六個月噶咯，其實佢都好想、好心急想打嘅。咁而家喺機制上咧，係咪仲未有得打住噶 ？XBB 未有得打住嘅， 唔係我講係即係現有嘅咧。 哦，有得，佢哋可以打嘅，即係最高危嗰啲係可以打嘅，冇問題嘅，係咯。嚇，因為你譬如而家二價嗰啲，或者甚至乎係原組株。mRNA 都仲有得打嘅，咁滅活都應該仲有得打。咁但係當然，你話有幾多人去打，政府仲有幾多疫苗？咁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就係、肯去打嘅，全部去曬打咧，都應該可以應付得到。 哦、 因為喺年初嗰陣時候，我哋都有一個類似嘅，都係未有 XBB 嘅疫苗啦，即係咁樣樣嘅建議嘅。咁都提咗呢個咁樣嘅方便或者選擇俾市民。咁但到最終真係打完四針去打第五針或者甚至第六針嘅咧，咁啊內部嘅數據當然都係內部使用啦。嚇，我今日都有輕輕講講，定今次我唔記得咗啦，喺另一個電台。咁啊，其實都係有限嘅人數嘅啫，即係唔好話寥寥可數啦，即係好有限嘅人數。咁所以喺某一個程度上，因為市民自己使用咗佢嘅選擇權咧，咁佢哋係好聰明嘅，咁佢亦明白即係到最終個選擇權喺佢哋個手上面，因為而家已經係離開咗我哋所謂大疫症嗰種所謂政策啦，咁就一定要尊重個市民啦。調翻轉頭，我反而希望喺度呼籲嗰啲市民，而家係重中之重，就去快啲去打呢個流感啦嚇。咁因為流感所有嘅跡象咧都係向上衝緊，咁我哋大概1000多日係冇流感嘅，咁啊就係、是去到即係今年早少少嗰個時段，咁底下嗰個流感就係甲流嘅 H1，咁啊。佢高於基線咧就維持咗大概好似7個星期到啦，咁第二次就而家啦，就8月底嘅，而家去到第7個星期，仍然係升緊嘅。咁呢個咧唔係甲流嘅 H1，而係甲流嘅H3 咁樣。咁所以你上次中過招，可能今次可以再中招。咁大家都好明白對流感個認知就係超過好多10年㗎啦嚇。咁所以嗰啲咧我都好有信心，佢唔會走㗎啦，佢一定係仲係會衝擊我哋一次。咁到最後都係一路咧亂砌5歲以下嘅細路，同埋啲長者，重中之重就係總之係院舍殘障或者係嗰啲免疫 抵抗力好低嘅人就赶快去打呢个流感针，得两个信息嘅啫。咁啊，就系第一， 咁同往年比较咧，其实系你头先所讲，你都好紧张个流感嗰个感染情况啦。总结起嚟，系咪睇落去个趋势都系比往年系严重啲？有机会。 其实流感咧就冇咗一千几日噶啦，咁就到2020年头嗰阵时有一个所谓流感嘅一个所谓 outbreak 啦，咁但系因为新冠一嚟咗之后，咁我哋就具体嘅措施就系戴口罩啦，有隔离令啦。 多谢刘教授先，睇下新闻之后咧，可唔可以继续揾你倾，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先，咁我哋先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长啊！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包括咗嗰、那个新一代嗰个疫苗啦，同埋咧呢个流感高峰期嚟紧将会冬天啊，尤其是可能嗰个高峰期就嚟噶咯，我哋使唔使多啲保障自己咧？咁样咁我哋不如揾翻咧阿刘宇龙教授，就系、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阿刘教授，你好。 系刘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好。 唔好 意思，头先我哋听埋新闻吓，咁啊想由你再讲再提一提市民嘅，因为咧即系大家好似都已经除咗口罩一段时间，就可能即系有少少松懈嘅。咁你就紧张啲咧，就系觉得喂，咁而家直情系嗰个流感反而重要啲。可唔可以讲下同往年比较，我哋依家系咪都睇嚟个趋势都系不容忽视，最好都打翻支针先。 咁流感确实系咁嘅。咁如果你睇翻嗰啲数据咧，我哋大概有1000人都喺香港由2020年头开始到啦，系冇流感咁滞嘅，系见唔到嘅，就因为我哋。大量嘅市民都因為基於需求啦，自己嘅醒覺啦，都有戴口罩、勤洗手，亦有其他嗰啲所謂大疫症時代嗰陣時嗰啲限制啦，係冇咗1000日嘅流感嘅。咁喺嗰1000日裏邊，咁當然我哋好多嗰啲人都係未見過流感啦，因為啱出世啊嘛，有三年幾。咁啲老人家好多年都冇再碰過流感啊，或者有病嘅都冇碰過，就健康嘅都冇碰過，咁係積累咗大批人群，基本上對呢個流感嘅抵抗力、預防力係比較低嘅。咁直到今年年初嗰陣時咧，冬季啦叫做啦，大概4、5月到開始，咁5月去到封頂嗰陣時，如果係60歲以上嘅老人家，每日入醫院嘅都係超過100幾宗咁樣樣嘅。咁而家我哋就去到所謂一個夏天嘅高峰啦。咁之前嗰個五月嗰個就係 H1 啦，咁而家就 H3， 咁就踏入第7個星期度。咁係由8月底開始啦，叫第34個星期開始。咁累計由第30星期，即係8月底到而家咧，累計有嚴重包括死亡嘅個案都唔少嘅。咁其實都點樣講咧？有220幾宗以上啊！而家應該多咗啦，又過幾日啦，因為個數據係幾日之前。咁俾一個比喻俾你啦，如果係即係死亡如果你淨係睇65歲以上喺嗰120幾個死亡嘅話咧，就即係絕大部分都係呢一批人士。咁所以老人家肯定係一定要關注，要早啲去打嘅。咁細路仔嚟講都有啲嚴重甚至乎一宗死亡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嗰只15歲以下，咁而家。今日嘅數據咧，喺由八月底咗嗰個流感咧，咁而家佢每日因為流感入醫院嘅大概有50宗咁樣樣嘅嚇，40-50宗到啦，40宗到啦嚇。咁相反嗰個新冠就係比較喺10多宗咁喺度徘徊。咁所以調翻轉頭，5歲以下嗰啲流感，因為流感需要入醫院嘅，反而係多過一個新冠。咁老人家。咁嗰個上升軌跡嗰個甲流都係比較快嘅 H3， 咁所以喺度真係呼籲因為過咗1000日係未碰過只不過係喺5月，即係今年5月，舊年係完全冇流感嘅，今年5月 去到封頂嗰陣時，咁你諗下要還債噶嘛？咁還一次唔夠噶嘛？還咗 H 1然之後還緊 H 3咁遲啲會唔會仲有一個叫做甲流 B 咧？因為嗰啲無論佢係 H 1啦、H 3啦，或者呢個月流啦，而家叫甲流就係 H 1同埋 H 3咁有一個叫 B 嘅就我呢個月流啦，即係甲乙丙丁個月啦。咁我都有兩種豬係喺度嘅。咁而家打嗰、那個流感針有呢四隻。豬系嘅都系有嘅，即系甲流 H 一、甲流 H 三同埋两只 B 嘅。咁所以其实要还债系还咗第一笔债啦，可能还咗少少啦，你话唔系好多，咁其实都唔算少啦。咁而家还紧第二笔债，咁啊迟啲可能唔知几时嗰个 B 又嚟冲击我一下。咁喺过去嗰五六年、七八年，即系包括新冠之前2020年之前啦，即系2019、2018。都仲有好多經驗，咁有一次真係個 B 為主嘅，咁 H 一、H 三為主嘅又有，咁即係佢哋好似打車輪戰咁啦，即係打完一場，我哋糾纏咗一次，我哋記得你啦 ，H 一又再嚟，H 三又多咗段時間冇又同你糾纏，咁 B 就冇A 即係月流冇甲流咁兇狠嘅，咁但係如果當你嗰個社區係積累到一大批即係叫做月流嗰啲冇嘅，咁月流都會嚟一次。洗礼嘅，我哋叫做咁，所以一笔笔债还啦。咁大家都记得年初嗰阵时喺电台都讲过，哇，原来仲有咁多病毒噶，第一次听到叫咩核包病毒啊，哇，嗰啲呼吸系统核包，咁嗰个咧喺今年即系大概年头大概二三四五月嗰阵时咧，咁呢个 RSV 叫核包病毒咧喺啲儿科界都广为知道，因为好多啲细路仔有 RSV 入嘅。因为咁样系入医院嘅，因为会受到呼吸困迫啊等等。咁而家老人家其实 RSV 都见开始有啦吓。咁因为我都揾咗，即系过去由2020年1月1号一路到而家，老人家60岁以上因为流感新冠同埋呢个叫 RSV 核包病毒入院嘅人数嘅。咁其实60岁以上 RSV 入院嘅都唔少嘅吓。咁 刘教授，唔好意思，所以咧简短讲咧就系、是、你都觉得嚟紧嗰个高峰期冬季就嚟啦，所以咧要爱惜自己，尤其是高危人士啊、老人家咧，就真系要谂咧尽快打疫苗系会有保障啲嘅。 系可以咁样讲，要尽快去打呢一个流感疫苗。咁即系好多人都系好耐冇打啦，一定要快啲去打。 好， 咁 多谢晒你，刘教授先。 优先嘅群组快啲去打。 好， 保持身体健康，保持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吓，唔该晒刘宇龙教授。李龙教授咧就系、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 文教节目《大学堂》有国家一级评茶师陈少薇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大家记住六大茶类咧，都系同一棵植物叫山茶科嘅植物，只系佢哋咧摆喺东南西北方向嚟到去种植嘅时候咧，就引申咗唔同嘅茶树嘅特质出嚟。咁我哋咧要知道系有唔同嘅发酵程度啦，另外加工嘅程式有唔同。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李秋婷。带大家捕捉智慧光芒， 联系 联系香港， 香港 95年，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梁仲恒。多数我同港台合作都是做《狮子山下》系列嘅剧集。祝贺港台咧公共广播95周年，希望香港电台可以继续制作多啲好嘅节目。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我想这几天大家看新闻都很多人关注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无论你自己是否是家长都好，就是香港人都很有心，就是之前拔萃南书院一位应届文凭试的男学生啦，就失踪了7日，在网上都很多人有留言啦，同埋都追踪嘅。咁琴日下昼就终于有一个消息啦，就是当局呢就出动咗即係好多嘅我哋包括咗消防啦、警方啦、同埋飞行服务队等等啦，咁一起希望可以帮到手。咁终于就有消息呢，就係喺马鞍山郊野公园附近就被搵返嘅。咁就依家呢就喺东区医院嗰度留医同埋观察，咁就情况稳定。我諗即係件事当然啦，即係始终系年 年青人啦，係嘛？咁成個過程，我相信都好似校方咁，即係佢嘅學校都有發一個即係通告，叫大家都俾啲空間，即係成個家庭啦。咁但係咧，我頭先食即係我哋小休嘅時候，我就問咗潘永祥，因為潘永祥咧，你自己本身就係童軍領袖嚟嘅，我都即刻會問，喂，我哋都會諗，如果我哋真係會蕩失路嘅，有陣時都好難講噶嘛。譬如最近天氣唔好嘅時候，大家應該都睇到一單新聞，就係、是、都有年青人係中間迷路，後屘都係好在有即係政府方面嘅人就揾得翻啦。咁所以就係如果真係喺出邊係迷路嘅，任何原因都好啦，其實懂得求生同埋保護自己都好緊要喎。 係啊，所以我嗰陣時咧，即係第一樣咧接受嘅咩咧，就係有求生嘅訓練。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好多時咧，你都預測唔到嘅。我試過一啲好惡劣嘅環境，都試過十幾廿度咧，帶住一班童軍咧，突然間跌到得翻接近零度，短短一日之內。咁亦都試過咧，即係突然間閃雷閃電啊，即係啲天氣咧突然間好惡劣。咁所以的確咧，即係你要唔同嘅環境咧嘅轉變咧，你點去求生咧，都真係好重要。點樣學習？咁所以呢个都重要。 系啦，譬如今次好似呢件事件咁啦，我哋有警员啦、民安队、消防、飞行服务队，譬如消防嗰方面都话，今次咧用人工智能嘅图像识别系统，咁就分析航拍嘅相片，收窄咗嗰个搜索范围啊，咁等等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啊，你作为呢个同温领袖，头先你都轻轻有教我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一齐分享下？系咪如果我哋真系喺出边荡失路咧，都要有一啲嘅指示，令到人哋知道，其实喂呢边可能是有人的。 是啊，即当然就很多种方法的。即是当然即在空中很多时候都会拯救。所以你就很多时候你怎样令到人在空中看到你呢，这样很多种方法的。即好像比如说有些镜这样照一下，这样或者帽就皮带，或者捉一些可以反光的地方。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俾上面睇到啦，咁要你企啲石嘅上面，咁就最好啦。但通常迷路都冇咁理想㗎嘛，咁起碼啲樹，起碼你都搣開佢，等人哋望到下面啦，咁樣即係好多種嘅情況，你都要學習嘅。 咁除咗問你，不如我哋問下啲專家啦，係咪？我哋咧電話旁邊咧有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啊，梁子豪嘅，梁生你好， 係梁子豪你好， 你應該由朝答到晚噶啦。我哋都係覺得啦，即係今次事件咧，我覺得人冇事就稍，其他嘢都稍後先至慢慢研究分析啦。反而咧，我覺得一般人都包括我啊，我都好想知道，如果我真係有一日迷路。好似頭先你話隔離嗰個係童軍領袖就唔使驚啫，又或者你喺我隔離就話啫，有陣時冇咁好彩噶嘛。其實都想提一提醒啲市民大眾嘅，除咗我自己覺得心理質素要強大之外，其實有咩好做咧？點好咧？ 首先就我哋想講要避免意外發生先嘅。咁其實咧就而家香港政府有個叫 My Map Hong Kong 咧，就非常好用嘅。咁你實質打開呢個 Apps 啦，就可以就撳一個 SOS 程序，就即刻會俾到呢個定位你自己。咁你手提電話知道自己定位嘅話咧，咁就好快脆，你可以揾到東南西北啊，知道個路向。咁呢個可以即係喺迷路當中，你都可以知道自己位置喺邊，然後可以去一啲市區啊，或者去一啲有人煙嘅地方，向嗰邊方向進發，就會安全好多啦。 係。就阿梁總，你講得好好啊！即係而家啲科技進步好多啦，有 My Map Hong Kong 啊，跟住有定位啊， 我即刻下載緊啦嚇。 係啊，真係幾好嘅，因為呢個係香港政府研發嘅。 嗱，假設啦嚇，如果真係咧冇帶電話就盡量唔好啦，盡量帶電話啦，又或者個電話線走咗，諸如此類，你身邊冇電話啦，咁跟住點好？ 哦，如果呢啲試題咧，好似考試咁 你俾多啲少少貼士啊！ 因為有好多時都好多時都會嘅，揼濕咗啊，部手機 冇電，冇電 啊， 冇 電啊， 係啊，冇電啊，或者你摔倒啊、跣親啊，個手機就揞爛咗啊，呢啲機會都會有存在。咁所以我哋就通常就如果真係乜嘢都冇啦，你又要諗即係夜晚啦，又走唔到，因為夜晚去揾路咧係難好多嘅。咁我哋會建議咧就保留實力。咁就揾一啲樹蔭嘅地方啦，或者一啲冇咁當風嘅地方，咁你就喺度靜待有陽光嘅時候，先至再揾出路。呢個係第一個做法。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要保持翻嗰個心態要健康嘅。我一定可以出翻去嘅。跟住咧就要注意啊，計計咯，我仲有幾多水，我仲有冇啲緊急糧？因為我哋平時行山咧都會建議大家就準備一啲叫緊急糧嘅。緊急糧咧就高熱量啦，唔容易變壞嘅，一開即食嘅，就擺喺個背囊裏邊。即係希望呢一世都食唔在家，咁你緊急嘅時候咧，先攞出嚟， 咁嗰個就可以幫到手，同埋我哋都會建議買一張叫做太空戰，即係叫 thermal banker， 好細張好薄嘅， 嗯， 薄薄地好似顏色石子咁嘅，即係譬如揸單馬拉松啊，啲人跑完之後咧有啲人衝出嚟就俾你包住嗰張，咁嗰張薄薄地咧就擺埋落背囊裏邊當緊急嘅嘢。咁你嗰時咧就可以一個庇護啦，可以包住自己身體啦，可以風吹雨打都可以 keep 住個身體嘅温度啦。咁呢個等到天光嘅時候，先至嘗試去揾啲比較高嘅地方再望一望，因為高嘅地方咧可以望清楚你個山形地勢，估到邊邊係有人煙嘅地方，就向翻個方向走啦。 嗯， 呢個係我哋成日都會做到，即係可以做到嘅嘢啦，係啦。 嗯，嗱，頭先我就請教阿童軍領袖。阿潘長，佢就話嗱，都要譬如有雨落雨梗係最好啦，係咪？即至少都可以有水飲啊嘛。 嗯， 但係我又見唔到山溪，我又好驚喎。咁冇水咁點算呢？ 如果冇水咧，即係一滴水都冇咧，咁就要忍一忍啦。 等露水啦。 誒，冇錯，香港就真係好潮濕嘅。如果大家有膠袋咧，其實可以將個膠袋去綁住啲樹葉嘅裏邊。咁佢好快脆咧，就嗰啲導汗水咧就會落翻個膠袋度，有一兩滴水可以幫到自己嘅。咁另外就要睇一提，如非必要，切勿飲自己嘅小便。 哦，呢、這個好重要喎、哦！你講下，因為以往都有啲人曾經講過都得呢樣嘢咧，你可唔可以講解一下點解？ 係因為小便係我哋排出嚟嘅毒素嚟嘅。 嗯 嗯。 咁你飲翻落去咧，其實得不償失嘅。咁因為我哋未去到好絕境嘅時候咧，就真係未必需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套戲叫127個鐘頭？咁你睇下嗰套戲你就知啊。嗰個主人翁去到最臨尾、最臨尾嘅時候，佢都先勉為其難飲自己嘅小便。咁呢、這個求生裏面都唔係建議一開波就飲嘅，千祈唔好即係睇得嗰啲即係片太多啦。啊，我哋飲嗰啲啊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緊作最好準備就係我哋平時行山會帶2公升嘅飲用水。仲有300到500ml 嘅後備水，個後備水真係擺落半裏面咧就唔用噶啦。去到嗰一刻你又迷路啊，本身原裝嗰2公升飲曬咧，附近又冇水源嘅話，呢兩即係呢啲後備水就真係救命啦。 係， 即係做好準備緊要啲。 阿張浩啊，即係好多時咧就迷路咧，就係即係行下咧行錯路啊。咁行錯路咧就諗住翻轉頭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就係嗰度慘啦。即係佢又翻轉頭咧，就認唔到路出去喎咁樣。咁你有咩教路？即係話啊，如果你有啲路你唔好肯定，咁你一定係要探路嘅。咁到時你有機會你真係迷失嘅時候，你又出翻嚟嘅要。咁點樣可以即係認到路出翻嚟咧？ 啊，呢個真係好難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經常做訓練啦，就會將啲同事啊、啲隊員啊就。怼咗入雪林里边，佢入去咧就好开心噶啦，唉，好易啫，一拧转头咧个树木啊，啲树叶一翻转头就条路唔见咗噶啦。 梁志豪，你讲得啱，头先啊潘永祥同我倾偈嘅时候，佢哋自己嘅做法就系行下成日拧喺后边嘅，佢问我你知唔知点解？佢话因为你行前同翻转头咧个风景唔一样噶，好多人就系咁样认唔到嘅，同你讲法一样。 我以为即系惊一个队友少数咗。 哦，佢话唔系鬼故，我哋唔系讲呢啲咁啦。咁如果我哋敢唔敢行下，得闲望下后边，仲有啲咩方法你都会提醒一下咧？ 啊，当你真系入到去个树林里边之后咧，入之前我哋通常会打个叫做 direct bearing 嘅， 嗯， 即系做个指南针，用一个叫前置方位，确保自己入嗰个方向系清晰。咁啊，翻转头咧就可以跟翻个后视方位出翻嚟，就安心啲。咁睇山形地势咧，亦都我哋成日强调大家唔好淨係揸住嗰個手機信佢，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就依靠咗而家高科技，哦有 GPS 啦，有定位啦，黐埋隻眼就跟住佢行㗎啦，佢教你就會㗎啦咁。但係當你個手機冇電嘅時候，你又唔識睇山形地勢呢，咁就鬧搞。所以記得我哋其實中學嘅時候呢已經學過山形地勢，大家已經即係將啲嘢俾返老師係咪？咁我哋由下次即係你行山嘅時候，不妨又睇下張地圖。因为而家啲地图咧，其实本身有山形地势嗰啲等高线喺度，啊，揾翻啲参考书望一望，睇翻个山形地势，响你安全嘅情况之下，学习去 study 一下，哦，呢个山嘴，呢个山窝，屌山形地系点样嘅？咁你可以到你有即系限时，即系草来就急时用，嗰啲就呢个时候就帮到手。 啊，梁总，你讲得好啊，即系话即系而家啲高科技咧，好多人用手机咧。咁我而家去行山咧，原来发觉我哋以前咧就个都打指南针嘅，即系人哋问你，你嗰度高山啊？呢个高山系东定边啊？定南啊？定西北？我一讲就讲到，因为有指南针啊。原来而家啲人咧唔打指南针嘅， 佢諗住話：，使乜啦？我有手機啦。咁但係你講得啱啦，如果有手機冇電，你就慘啦， 嗬？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科技帶俾我哋嘅即係方便啦。同一時間，我哋都不能太依賴。 係咯，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你打字好快唔緊要，你可以用佢電腦畫公仔，但係我到而家我都係鍾意用原子筆用筆去寫字。 係啊， 即係都係嗰句我手寫我心個感覺，即係好似你男朋友女朋友信封情信俾你，你覺得用電腦打好啊，定係用手寫個感覺會好啲咧？咁我覺得手寫 嗱，仲有啦，嗱，我知道咧，其實一般成年人啦。飲水係好緊要嘅，唔食嘢一陣都得嘅。但如果真係又係啦，去到已經頂咗幾日咯，真係覺得自己就嚟虛脫嘅時候要食嘢，其實點樣評估一下有啲咩嘅樹上啊野果係食得定唔食得，定係你都建議冇乜嘢唔好食？你點睇？ 基本上香港大部分嘅野果都係唔食得嘅。 嗯， 包括洋江鴨啦、海芒果啦、山楂蘭啦、斷腸草啦，全部都係唔食得嘅。即係你知道上網揾香港嘅毒草咧已經好多，佢有啲最慘就係佢好似橙嘅，嗰啲山橙有毒嘅，佢有啲似我叫馬前子啊，喺金新街公園咧就好多好似粒吉仔咁嘅，又係有毒唔食得嘅，即係所以我哋都建議大家盡量都真係唔好搏，野菇啦係唔食得嘅，香港八九成嘅菇都係有毒，你見到啲牛行過都唔食就唔輪到我哋食噶啦。另外有一隻叫做癲茄。咁佢又係好似番茄咁嘅，橙橙地色喺地下度細細粒，咁但係咧就佢框啦、葉啦，全部都有倒刺嘅，嗰只又係唔食得。 嗯， 咁你講到之後，咁即係咪冇嘢食得咧？咁有啲叫山黏咯，咁另外仲有一啲係大紅花，佢可能後面仲有啲即係蜜糖啦。咁除呢兩款之外咧，有其他基本上都好難有啲食得嘅。 咁不如唔好食啦，我哋用打氣電波要好小心嘅，係嘛？就算用即係 internet 電互聯網聽緊我哋嘅，都影響好大噶嘛。所以如冇必要，真係唔好食好過。 同埋咧，你未必。有啲人咧未必识得分嗰啲山黏噶，有啲朋友话：，呢啲系咪山黏啊？咁啊，即系我哋细嗰时成日都知道咩山黏啦。原来而家啲人唔识噶，一阵摘错咗就惨咯。 我哋都唔会见人哋去摘嚟食嘅，因为除咗即系你唔知道真定假之外咧，仲有啲野生动物其实系靠佢为生嘅。 系冇错。 而我哋咧只不过系贪口瘾嘅话，不如你去啲铺头买啲即系华梅啊，过口瘾都可以。 好啊，多谢晒梁子豪，咁啊多谢晒你提醒一下。咁梁子豪咧系香港山野协会总教练，咁所以咧保障自己啦，记住唔好乱咁摘野果吓，非必要嘅时候都尽量唔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金管局今年头九个月收到超过950宗涉及诈骗嘅银行投诉个案。超過去年總和的500多宗，金管局未來一至兩個月會推出轉數快可以識別代號警示，如果轉數快識別代號和警方防騙伺服器內標籤為高危有伏的資料吻合，或在確認交易前向用戶發出警示，將有超過40間銀行和儲值支付營運商參與計劃。另外，目前28間零售銀行已經按要求全部實施實時詐騙監察，金管局將要求銀行採用網絡分析工具等，以發現及監察更多可疑戶口及網絡。至於由6月首階段推出的銀行間信息交換平台，由一半交換信息涉及投資騙局，其餘與網購及網上情緣騙案有關。被控煽动罪，在本港就读法律博士学位的内地女子曾宇璇早前被判囚6个月，保安局回应传媒查询，确认曾宇璇已经刑满获释，并根据入境条例被遣送离境。曾宇璇涉嫌取得印有国殇之柱等字句的直幡，打算六四在铜锣湾圆形天桥展示，他早前承认一项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在上個月中旬被判入獄6個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敦促在中國 在向中国出口晶片等方面立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象包括中芯国际和华为。商务部回应时表示，中方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发言人何亚东强调，制裁打压阻碍不到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另外，有报道指欧盟计划宣布对中国钢铁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何亚东表示，欧盟长期对进口钢铁产品采取各种贸易限制措施，中方认为这样是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的风势颇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往土瓜湾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有待消散，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咁而较后位置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一段咧，都系稍为车多，车龙去到登打士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较为车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是较为车多，而佐敦道往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是稍为繁忙，车龙去到柯士甸港铁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另外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油麻地交汇处系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钟，油麻地交汇处支路往连翔道北行方向近住海宝路嘅路段系需要封闭。咁驾驶人士留意翻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八个星期， 与 CEO 对话20年，将会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金文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 港铁公司行政总裁金泽培、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任景信、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 与 CEO 对话20年，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Fieldsy 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Fieldsy 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听众大家好，潘永祥啊，咁啊，距离你诶翻学嘅日子都好耐好耐以前啦，我都已经好耐以前啦，即系虽然我翻工系有阵时要教书咁啦，咁但系咧讲紧开学九月到依家个零月，其实如果中小学计都未计大学生，而家好忙噶啦，七点零钟可能食完饭嗱临早大把功课要做啦，跟住要温书系嘛，好好忙嘅，都未计 DSE 嗰啲考生准备嗰啲，咁所以咧青协咧最近咧就做咗个问卷调查。他们关心一线，咁就公布了中学生开学适应嗰个问卷调查结果，包括了大家就关心噶啦，香港的小朋友究竟系咪真系压力好大咧？咁样，咁佢哋咧喺个调查里边就讲嘅，访问咗用问卷访问了5504个受访的学生，近四成二咧压力指数系属于偏高水平嘅，如果以十为最高嘅话咧，自评佢哋觉得个压力咧系七。至十分，咁啊，学生喺疫后开学嘅压力咧，就比旧年系放缓咗。虽然咁，但系咧，接近四成嘅学生咧都好开心嘅，都系有开心嘅感觉。听落去咧，就两边都有嘅。仲记唔记得我哋以前如果要教仔女啦，而家成日挂喺口唇边嘅啦，尽力而为啦，其实都冇乜俾压力你噶，都已经成日讲噶啦，系嘛？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就的确嘅咧，即系父母个压力，即系俾仔女压力就好重要嘅。即係如果父母咧，即係唔俾壓力啲仔女咧，就好啲啦。但係不過而家咧，我聽到咧調翻轉，反而咧啲父母就話：哎呀，我都叫佢就係小心啦，即係唔係小心啊，而話放心啦，冇乜所謂啦。今年入學試考唔到，咪出年咯。啊，但反而啲小朋友自己俾壓力自己啊。 係啦，我諗都幾方面嘅。我接觸到或者我啲朋友有啲係即係心理學家，又或者做社工啊。我哋做家長有陣時都要留意一下，可能我哋呢個節目都好多聽眾係家長，或者佢哋啲家姐阿哥。有陣時我哋嗰個表情演技唔係咁好，你自己叫人輕鬆啲咧，你個樣就崩緊。 是啊， 即系佢哋有阵时都识睇眉头眼额噶嘛。咁当然啦，我成日都以为一啲年青人系边住你爸爸妈妈，其实又唔系噶。 唔系噶，唔系噶。 佢哋系好在乎你点睇佢哋， 即 系你个样子已经表现晒出嚟噶啦，咁样。 嗯，同埋有阵时你讲啲说话咧，虽然咧你讲系咁做，但有阵时咧佢都听得出嘅。即係睇得出，原來咧，你其實話叫唔好緊張，其實你仲緊張過去，咁啊變咗後面又好緊張咧。就我都同啲學生講啊，點啊點啊，你咁緊張啊？其實我爸媽話唔緊張啫，其實我都知佢緊張嘅咁樣。咁所以真係的確父母咧，你真係個心發自內心，即係覺得啊唔緊要啦，咁樣先得啊嚇。 嗯，所以嗰个家长教育咧系非常之紧要嘅。咁如果你本身有仔女啦，或者你都有啲经历啦，欢迎打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包括咗你嘅身边有仔女嘅，又或者身边都有年青人，佢哋点样减压嘅咧？咁当然啦，我睇呢一个问卷调查都有好嘅地方咧，就系、是、至少我听落，我作为家长都开心嘅就系、是，佢哋都有开心嘅时间，系啦，有四成二人压力指数虽然系去到呢个偏高水平，但系喺首第一個月感到開心嘅咧，都有接近四成嘅學生。咁其實咧，青年協會咧，媒體輔導中心佢哋嗰方面嘅分享就係咧，隨住社會復常咧，學生嘅壓力指數係稍為回落，同埋更加願意咧對外求助嘅。咁呢個其實是一個良好現象。我諗大家都隱約記得啦，大人都覺得好難受啊，係嘛？即係過去呢三年戴住口罩不得止啦，基本上你幻想下，年青人十幾歲，佢哋最重要或者佢哋就係一個如何識得去社交嘛。係 啊， 咁呢三年就被逼一定冇得盡量唔好出街啦，盡量上網課啦。有陣時喺交往上有嘢都唔知點樣分享，同埋唔係個個屋企都有咁闊落嘅空間，有個露台，有個公園，可能都係幾百尺甚至乎幾十尺嘅劏房。 係啊， 佢哋係比較難去舒緩佢哋嗰種壓力啊。咁但係跟住排山倒海，你嘅課程係不變噶嘛，仲甚至乎係用緊其他方法，要繼續持續學習。阿潘永祥，你都搞咁多年書啦，你見到通常有啲咩情況嘅情況之下，佢哋真係識得放鬆咧？除咗考完試、交完 paper 之後， 通常咧有得俾佢去爹同啲同學咧一齊去傾偈咧，我覺得即係俾我感覺咧，佢即係最輕鬆嘅。因為咧能夠分享，嗱，不如佢自己有壓力啊咩嘢，可以同學分享啦，同埋聽下人哋有啲咩壓力啦咁樣。咁有時覺得以為自己好慘，但係聽完之後，原來個個都係咁嘅，咁我又覺得可能會鬆啲，即係話都好小事啫咁樣嚇。 但系呢样嘢又系要学啦，因为我好耐以前都睇新闻嘛。如果几个唔开心，唔好大家围埋一齐唔开心嘛。如果唔系一阵越嚟越唔开心咧，应该有一啲正面嘅信息嘅。包括咗我哋可唔可以去玩一下，轻松下，好似你话斋，有时可能系倾下闲偈嘅啫。 系 啦，唔一定下下都要坐埋，净系温书咁嘅情况嘅，咁可能就会个人会轻松啲啊咁啦。嗱，咁佢哋嗰个调查我可以分享多少少俾大家听啦，咁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其實依家咧，政府都冇話特別要戴口罩嘅，但係好多嘅受訪學生咧喺上堂唔需要強制佩戴口罩嘅時候咧，仲係戴緊嘅咁啦。咁佢哋嘅分享咧，包括咗就係話，我要習慣咗戴口罩啦。咁啊，唔想改咁啦，咁啊有成五成八嘅，有一啲咧就话唔想其他人咧见到佢自己嘅个人容貌，咁就有大約五成四嘅。咁亦都有啲咧就係話對個人外表冇信心。又是有五成四的人啦，同埋担心染疫啊，要继续保护自己，咁都超过四成嘅。咁呢个如果大家记得咧，就是细个中学生啊嘅时候，有阵时候就算好热到，我都梗有啲同学着住件冷衫咁样咧，即系包括咗你开始成熟啊，你嘅外表啊，有阵时候都会有少少觉得要遮住啊，即系自己有少少呢种感觉。咁系咪年青人佢哋有阵时候有呢一种？我暂时唔想见人，戴住个口罩仲好，我自己可以留翻啲空间。咁呢啲我哋。都可以咧，一阵间慢慢一齐分享嘅。 系 旅游乐园之 2023蒙古国自然风景体验之旅。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周家俊 Simon 同大家分享八月完成嘅旅程。 佢分享到南戈壁沙漠体验、 蒙古包、骑马、赶羊、影靓景，仲都有乌兰巴托 shopping 添啊！ 佢仲接触到热情嘅当地人， 食羊肉、饮羊奶、食蒙古餐等体验。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旅游乐园要听啊！ 未经当事人同意发布私密影像的情况仍然猖獗，有关注团体两年来处理超过600宗的求助，有很多的私密照更加流出至到色情网站，究竟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强压制？社会和政府有什么可以做呢？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会请来关注团体代表和主持叶振东和新秀一起倾下。 我想我爸爸妈妈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不希望个仔第时好像他们那么辛苦，要在庙街日晒雨淋。可能我是属于比较孝顺的批，我不想我爸爸妈妈担心和叫做成为他们的负累。 由庙街小子到饮食集团创办人，他是十大杰青谢海凡。 如果命运是你的左手，努力就是右手，人生呢我们是靠双手的。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长，不如我哋咧揾今次负责调查嘅香港青协媒体辅导中心督导主任啊陈英杰同你倾下啦。啊，陈主任你好。 诶，陈英杰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系啊，咁咧对于你嗰、那个调查结果咧，其中一样我哋都比较感兴趣噶。你今次咧就参考咗美国同埋台湾嘅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嗰个抑郁量表嘅，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点样可以从中分析到佢哋嗰个学生嗰个情绪状况咧？ 好啊。我咧抑郁量表咧就叫做 CES-D 啦，咁样，咁就佢咧系调查咧，学生咧佢或者量度学生咧佢有冇一个抑郁情绪嘅状况嘅，咁样，咁就如果过咗16分咧，其实就出现一啲明显嘅抑郁情绪表征啦，咁样，不过就唔代表咧佢系患上抑郁症咁样，咁我哋都有定期咧透过一啲调查啦。相同樣嘅調查啦，透過一個便利抽樣自填問卷嘅形式咧，去訪問啲學生嘅。今次我哋就訪問咗5504名中一至中六嘅學生啦，咁樣。咁我哋見到佢哋當中出現抑鬱情緒表徵咧，就佔52.4% 咁樣。咁就都係有兩個學生裏面啦，都會有一個咧出現一啲抑鬱情緒嘅狀況嘅咁樣。咁呢個情況我哋見到係比去年咧稍為高咗少少嘅，高咗0.4%。 咁如果作为家长或者教育界人士啦，点样可以留意到佢嗰个情绪表征系可能有抑郁嘅情绪表征，而唔系抑郁啊？即系抑郁情绪表征嗰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咧？ 我諗呢方面家長啦司長啦可以呢都觀察呢學生唔同方面嘅狀態，包括行為啦，可能會唔會有缺課嘅情況啦，會唔會突然間就冇曬動力啦，個人可能覺得好攰咁樣啦，咁心理上面可能會食慾不振啦，難以入睡啦，咁另外思想方面可能比較難去集中精神啦，同埋或者喺朋輩關係社交圈子裏面呢突然間變得好孤立啊，同埋好被動咁等等呢，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會去量度咧抑鬱情緒表徵呢一啲細項嚟嘅，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容易觀察得到嘅狀態，去了解學生會唔會受住抑鬱情緒困擾。不過我都想強調，其實每個人都會有抑鬱情緒嘅狀況嘅。咁出現呢啲狀況嘅時間，我哋就值得去關注學生，但唔需要當學生係有情緒病啊或者精神病咁去睇，因為我哋相信其實精神健康其實都係每一個人基本嘅人權。每個人都會出現呢啲嘅狀況，就好似我哋傷風感冒咁樣。咁如果出現問題嘅時間，其實去求助、去了解自己狀況就可以㗎啦。咁啊，早去預防啦、介入啦、處理啦，咁嗰個之後嗰個效果係會越好嘅。 阿鄭其實即係頭先講啲話，即係抑鬱嘅時候咧，即係好多時佢即係都可以好嘅。如果你處理得好咁樣，咁係咪即係話意味著呢啲一般嚟講都唔需要睇病啊？去睇醫生啊，而只需要咧父母同佢或者適當嘅處理就得嘅。咁即係如果我做家長，我應該點樣去處理，令到佢即係唔會越嚟越差啊？咁樣仲可以即係或者係好翻啲啊咁嘅咧？ 我諗作為家長為例啦，如果見到子女有我頭先講一啲嘅情緒表徵咁樣，我覺得可以即係去敞開心扉去陪伴佢先。我覺得你未必需要好快撤退話嘅。首先要俾佢感覺到你陪伴啦，然之後咧俾佢覺得你係理解佢嘅狀態嘅，係啦，反而唔需要太多嘅建議或者鼓勵，因為喺佢嗰個狀況，可能佢都係受住啲抑鬱情緒嘅困擾，佢最需要嘅就係覺得我唔係自己一個人，有咩需要咧，我都可以揾人嚟幫手，同埋有人明白我。咁然之後，如果佢呢啲抑鬱情緒狀態持續嘅話咧，頭先我哋嗰個量表咧，我哋係度即係嗰啲表徵會唔會喺一個星期內裡面持續出現？如果嗰個情況係更加長嘅，可能講緊你以月計嘅時間，佢都會喺呢個狀態咧。咁我哋建議佢咧，即係去到再進一步揾專業人士嘅評估啦，包括可能社工啦、輔導員啦、心理學家啦，甚至乎精神科醫生，再進一步嘅評估，睇下咧係咪即係嗰位年輕人咧已經受到抑鬱症嘅困擾啦，然之後再睇下有啲乜嘢進一步嘅治療係比較適合，可以係藥物或者非藥物嘅治療，其實都可以嘅。 嗯，我谂即系大家都知道，作为年青人咧，有阵时咧都会嫌阿爸阿妈烦又会啊，又或者唔想佢过分担心啦，所以就问亲都话冇嘢啊咁啦。反而同辈啊、社工啊，即系或者佢中意嘅老师咧，可能入手就容易啲嘅。咁如果例如佢嘅朋友、师长察觉到佢有呢方面嘅情况，可以点样鼓励到佢？咩情况下系佢要再行前多一步协助佢咧？有阵时又惊。有啲年青人就觉得，佢同我倾下偈啫。如果我咁快话俾老师听，佢哋可能又会唔中意嘅。咁点样可以做到个平衡呢？ 我谂其实见到朋辈有呢啲咁嘅抑郁状况咧，一份嘅表征咧，咁其实可能佢哋都会始终有啲讳疾忌医嘅状况嘅，即系佢哋都会觉得我唔系好想俾人知啊，呢个状况好似唔系俾社会所接受啊。咁整体嚟讲，我觉得社会改变呢个氛围啦。其实我刚才我头先都讲过，每个人都会有呢个抑郁情绪状况出现，就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咁样。其实我哋系去即系处理我哋健康嘅问题，绝对冇问题嘅。第二就系如果佢哋觉得尴尬或者比较难讲开口，又或者想一啲。合適嘅人去對談，當然學校有社工去幫到啦。如果朋輩咧，其實可以咧陪佢一齊去揾一啲專業嘅輔導嘅，譬如我哋青協嘅關心一線2777-8899啦，呢度入面都有咧。我哋專業嘅輔導員咧，或者社工咧，去同佢哋傾談啦，又或者佢想透過文字嘅，因為年輕人咧都中意即係用社交媒體啦。咁我哋會有 UTouch 網上外展服務咧，去同佢哋提供呢個社交媒體平台嘅輔導。咁就住朋輩方面，如果佢哋想真係我發覺真係身邊有啲年青有啲朋輩啲朋友啲同學仔，佢哋受到抑鬱情緒嘅困擾咁樣。其實咧，我哋而家都培訓緊咧一啲年青人咧做一個崗位咧叫做青年傳健師，希望咧佢哋學到咧一啲基本簡單做情緒健康啊，甚至乎身體健康一啲基本嘅篩查啦、評估啦嘅功能嘅工作，跟住咧就去到睇翻身邊嘅人會唔會受住啲情緒困擾，再去揾翻咧社區一啲資源，就好似我頭先講過一啲輔導嘅資源啦，去俾佢哋身邊有需要嘅人。咁我哋都 知道，因為喺社區上面，頭先講過每兩個有一個呢情緒表徵，淨係靠輔導員、醫護人員其實係遠遠唔夠咧，去睇曬咁多人嘅情緒嘅需要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培訓緊一班青年人做青年傳言師，希望可以增加健康管理人員嘅滲透率，令到咧佢哋可以咧關懷到自己身邊嘅人，整體咧改善年青人嘅健康，一齊咧運用年青人嘅力量咧去建設全民健康嘅社會嘅。 啊，請其實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家長當然係會留意佢啦，亦都可能會頭先你一啲咁嘅情緒表徵啊，同埋一啲計啲分數咁啦。咁啊，的確個咧，即係當事人佢最清楚自己啊嘛。咁但係佢又唔知道自己個情況係咪真係已經達到好嚴重咧咁啦。咁其實而家咧，即係常唔常即係話叫啲學生啊，或者佢自己做一啲自我測試咧，有冇效嘅咧，或者反而掉翻有反效果定係點樣嘅咧？即係個自我測試嗰方面，你係點睇咧？ 其實我覺得做自我測試正如我哋今次嘅調查咧，都係學生自評嘅。都是學生去根據啲問題呢去講返佢哋嘅狀態點樣。咁我哋都相信呢，其實當事人佢自己最清楚自己嘅狀況，佢哋先至係自己呢情緒問題嘅專家，任何人呢都唔可以代佢呢去即係診斷佢自己本身嘅情緒嘅問題。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呢，如果佢真係察覺到自己有啲情緒嘅表徵呢，真係唔好怕去求助，唔好怕去搵專業嘅輔導人員啦，或者即係醫護人員去幫手。咁呢個我哋唔覺得做一啲自評呢係會有反效果，反而及早處理、及時處理係，如果萬一佢真係有情緒病嘅，越早處理呢係會越好。正如我有一個個案，佢曾經都同我講過，精神科醫生話，如果你早多半年睇呢，其實你唔使食藥食咁多年，可能佢個治療嘅時間可以短一半咁樣。咁呢個其實都睇到呢，及早治療、及早篩查、及早評估呢，都係對於情緒困擾啊或者情緒病嘅處理嚟講呢，係一個好重要嘅事嚟嘅。 陳主任啊，我又想請教一下啦，因為呢上一輩呢，即係我都叫上一輩㗎啦，有陣時呢都有啲長輩啦，都話：，我哋以前咪係咁，而家佢哋讀書係容易啲啦，乜都唔使佢做啦，碗都唔使佢洗一隻嘅，有咩壓力啊？有陣時都會隱約都仲聽到呢啲即係長輩，因為佢哋以前真係好辛苦，以前真係好多經歷。但係如果遇上呢啲年青人，佢本身已經好唔開心啊，如果你用呢一種嘅方法去表達，即係上一輩嘅意見，其實係咪都唔係太理想噶啦？依家都我哋盡量都要學識制止自己，唔好再講呢啲以前我哋仲辛苦啦呢啲説話。 係啊，其實個時代背景都唔同咗啦。每個時代每一代嘅人面對嘅處境都好唔同。以往嘅社會可能係即係揾食艱難，即係有好多生活嘅重擔或點面對。但係而家年青人面對緊係一個急速轉變嘅社會啊！資訊量亦都可以過多，即係每刻可能發生唔同嘅事，譬如可能世界上有唔同嘅戰爭啊等等嘅情況，呢啲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情緒。以往可能喺我哋信息傳遞冇咁快嘅時間，我哋未必有咁快出現呢啲情緒嘅變化。咁所以咧，嗰個時代背景好唔同，我哋又好難咧將兩個年代大家面對嘅壓力去類比。我都鼓勵家長咧，其實可以用多啲我，好簡單用一啲我字咧去表達自己嘅情緒或者睇法，而唔係用你咯。咁就會少啲嘅批評，少啲嘅判斷，令到咧容易俾年青人感覺到你明白佢嘅處境，你係同佢一齊嚟陪伴緊佢嘅。 我都想你哋嗰個調查都話有四成嘅中學生咧，嗰個壓力偏高啦咁樣。咁就當然每一個年代都唔同啦，我哋父母嗰經歷嘅問題唔同，我哋而家同啲仔女下一代又唔同。咁但係有冇一個研究，即係話嗰個壓力咧，即係同嗰個即係抑鬱咧，係有一個關聯嘅咧，即係同埋嗰個關聯性有幾大嘅咧？ 嗱，呢度其實我哋都唔覺得完全係冇關聯，但係又唔能夠係完全將壓力等同係抑鬱嘅，因為壓力咧好多時係一個適應性嘅狀況。咩叫適應性呢？就係喺社會上面喺外界，我哋面對一啲嘅變化，面對一啲嘅轉變，我哋咧會對我哋產生啲即時嘅壓力。咁個壓力咧相對可能比較短期嘅。系啦，当个问题处理咗，或者我哋适应咗个环境，先有难关嘅时间咧，我哋咧就会好咗啦。譬如我哋今次嘅调查咧，都睇到咧，今年嘅压力水平咧系比往年低咗4%，其实大概都低咗10%嘅。咁觉得高压力嘅学生咧系少咗嘅，即系话亦都接近咧疫情前嘅水平。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咧，随住个社会环境即系稳定啦，疫情其实都退却啦，学生唔需要应付咁多因应疫情而做改变嘅措施或者改变个学习模式咯。佢哋咧压力咧可能相对都会细咗。咁但系抑郁嘅情绪咧，头先我都讲过啦，系 比較內在的，可能它是源自於對生活一些的睇法，可能對家庭、社交、學習等等一個比較長期的情緒狀態。如果這個情緒狀態長期處於低落、比較負面，出現一些症狀都是比較長期性的，而不是一兩個星期，不是那件事件過了就冇啦，我仍然都仲有嘅。即使可能過咗啲比較困難嘅事件，我仍然都覺得係抑鬱、唔開心、食慾不振等等，喺身體、心理、社交各方面都出現啲症狀嘅時間咧，我哋就需要去處理咯。所以我哋簡單啲去睇咧，可以覺得可以睇壓力咧係比較多係源自於外在一啲嘅變化，而抑鬱咧就講緊係自己內在一個長期嘅情緒咯。咁、所以呢個我哋可以就簡單啲係咁樣理解嘅。 係啦，我睇翻今次咧，你哋公布嗰個中學生開學適應調查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講學生最擔憂嘅事啊。咁依次序就係成績退步，好擔心，跟住就學習動力低、難以自律，同埋功課考測繁重呢樣嘢咧就係、我當然我本身教書，我會容易啲理解啦。但其實可能好多家長都未必會估到嘅就係而家成日話啲年輕人係心散啊，做事又好似好冇擔當啊，咩都好似懶懶閒咁樣。但其實咧，佢哋係好在乎嘅，所以你個調查裏邊咧，成績退步係佔咗37%人認為佢最擔心嘅。呢樣係咪就係其實佢哋就算好擔心嗰樣嘢，大人都未必感受到，原來佢哋原來佢哋咁緊張成績㗎。 啊，好好啊！你呢个嘅即系观察， 系啊，因为一般大人就成日觉得佢哋乜都唔在乎，哎呀，成日顾住碌手机，个样啊十问九唔应，其实唔系嘅，系啦，呢样嘢系咪你哋反而接触年轻人，你就好清楚啦？ 系啊，其实我哋见到年轻人咧，我哋都唔觉得年轻人系好负面，好冇动力，好唔重视自己嘅学业前路等等。其实我哋每年我哋都会有个升学放榜嘅热线嘅，其实当中咧收到。數以萬計嘅查詢嘅，其實包括係即係網上啦，同埋熱線啦咁樣，咁都見到咧，年青人係好緊張自己嘅學業前路。咁今次嘅調查都反映啦，其實頭三位咧都同學業係有關係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家長可以即係都多份理解，其實你哋嘅子女可對於學習都係好重視，不過佢嘅重視嘅表現方式同你嘅表現方式咧，就可能就係有啲唔同咁樣。咁嘗試去睇下會唔會可以同子女。定立一啲共同嘅學習目標啦，咁因為見到咧，而家復常啦，其實好多家長咧都用報復式呢個字啦，容許我報復式咁樣將一啲課外活動啦、補課啦，填滿咗佢咧嘅生活時間表嘅咁樣，咁呢個其實都唔係太理想嘅，應該都同子女咧有一個共同規劃學習啦，甚至課外活動嘅一個嘅過程。 好啊，多謝曬你。 呢個目標咧都係即係共同可以達到嘅。 好啊，多謝曬你先啊，陳英傑。陳英傑咧就係香港青年協會媒體輔導中心督導主任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唔好淨係睇年青人嘅表面好似輕輕鬆鬆咁，咁啊多啲理解佢哋嘅需要嚇。咁我哋今日咧嘅時間差唔多，今日聽日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